早晨啊，朝早6:08嘅时候啦，咁啊，大家收听紧嘅频道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好啊！2023年嘅10月12日，咁啊，农历嘅8月28嘅早上嚟嘅，咁啊，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咁直播室入边咧，咁啊，继续都有白元豪小白啦，喺晨光第一线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起身，咁啊喺星期四嘅早上，大家继续咧就。接受今日上天俾你哋嘅安排啦，咁今日嘅挑战系多唔多咧？暂时都未知嘅。咁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每一步都系经过思量、经过精心计算先至去行嘅话咧，咁啊应该可以就系安然度过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晨光每日一格咧，就是一本书叫做《晨光一格天书》咧，咁啊，成日揾嗰啲精警嘅金句俾大家啦。你可能属于有自己一本嘅叫做金句天书喺度嘅，每个人都会有嘅。可能有啲人咧就会成日喺个自己心入边提住自己，哎，我唔好理人哋嘅评价，最紧要做好自己。呢、這个可能亦都系你嘅金句嚟噶。可能又有人会话、控制唔到嘅事情啊，由得佢啦。呢、這个又可能系其他人嘅金句。呢啲人又会谂啦，哎呀，都未发生嘅嘢你就唔好担心啦。所以话其实每一个人呢，亦都有佢哋自己心入边嘅晨光，每日一格。的而且确系嘅，咁啊，原来过去咗嘅一啲错误啦，咁我哋亦都唔好成日谂翻转头啦，我哋应该埋手向前，咁啊，将个 focus 将我哋焦点放喺未来嘅时间咧，就系更加好噶。咁啊，自己嘅感受咧就一定要更加重视，人哋嘅感受有阵时如果太过着重嘅话咧，咁啊反而会令到自己增添好多嘅压力。所以今日嘅晨光每日一格咧，都系谈你，咁啊你自己心入边嘅一个格言。是啲乜嘢咧？有冇成日活用你自己嘅格言咧？有冇成日去到警惕住自己，或者觉得自己嘅格言原来都冇乜用嘅？换过第二句，令到自己个心入边咧有属于自己一个全新嘅晨光，每日一格。想喺你自己嘅工作范畴、学习领域上边做到天王天后咧，格言系必须。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吸醉卧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飞翔永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吸醉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 佢哋 Twins。下一站天后，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 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六点十五分的早上，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噶。而家24度，相对湿度78%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噶。唔知大家寻日咧有冇留意到啦？咁啊呢个新闻咧都系早两日啦，咁啊话到就邮政咧就会推出一个咧就系新发行嘅香港自然景观群山为题嘅特别邮票同埋相关嘅邮品啦，可能你都发现到噶啦。咁啊朝早咧咁啊惊啲朋友咧就未知，咁啊都提一提啦。咁寻日嘅时间咧，亦都咧就系率先发售咗呢一个嘅叫做即系首日封咯。不过咧，我自己都想讲下，因为自己都系行山人啦。咁今次呢一套咧就是、香港自然景观群山为题嘅邮票咧，就有六枚嘅。咁两张邮票小型章，以及咧就相关嘅集邮品。咁展示出咧就是、香港群山嗰啲嘅山岭嘅优美啊，几咁靓啊，几咁劲啊。咁有啲咩山咧？咁代表作梗系狮子山啦。好啦，其他嗰啲山咧就开始头痛啦。咁既然香港咁多山啊，除咗狮子山即系代表住狮子山精神之外咧，仲有咩咧？啊，佢哋选入咗岩蛇尖、钓鱼翁、龙脊、二东山同埋凤凰山、大金钟同埋弯曲山。啊，我就好彩啦，因为我咧就行过晒嘅。咁啊，其中我自己就比较上中意嘅话咧，我可能会系大金钟同埋岩蛇尖。岩蛇尖咧本身嗰个地理咧就比较上陡峭嘅，如果系嗰啲行山新手咧，就即系行上去就落翻落去，落嗰下都惊，因为咧都几多碎石噶，咁而且落嘅时候需要嗰个嘅技巧啊，有啲朋友会觉得手脚并用啊会好啲啊咁样，咁所以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难度高嘅山，香港咧都系三尖之首噶。好啦，另外就系钓鱼翁，钓鱼翁都好似系三尖其中一个嚟嘅，如果冇记错啊吓。咁啊，龙脊啦，龙脊咧，其实佢哋就位处嘅地方啦，一路行嘅时间咧，其实行咗上去之后咧，就都几平坦噶啦。咁啊，龙脊嗰个嘅山脉咧，其实都相当之优美啊。咁啊，而且咧，佢喺日落嘅时间啦，正值咧就系望住西面，咁所以佢望到嗰个嘅黄昏日落咧，系超级无敌嗰只嚟嘅。好啦，二东山、凤凰山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喺大屿山嗰度噶。咁凤凰亦都咧就系全香港最高嘅山，亦都系我哋一般人啦吓，咁啊可以去到最高嘅一点咧就系凤凰山。咁啊最高咧就其实应该系大帽山嘅，不过大帽山最高嘅点我哋去唔到啦。好啦，咁啊大金钟咧头先有讲过啊，大金钟咧就位处于就系马鞍山一带。咁啊，马鞍山一带咁嗰度咧，其实大金钟咧，即系同啱救翻嗰个小朋友嗰个位，我记得叫花心坑附近，其实亦都喺佢哋嗰度一带嘅啫。咁大金钟都有好多朋友咧，中意玩嗰啲飞行伞啊，咁啊飞上去啊，咁啊而且望落去咧，一带嗰个风景咧，渔村啊各样嘢都相当之靓。咁啊喺上边咧都几容易咧影到啲靓嘅相。咁啊亦都好多朋友中意喺嗰度玩无人机啦，因为嗰度飞出去咧，真系有一种好开扬嘅感觉。咁佢哋行山。嘅时候咧，咁啊佢位处于我记得系麦理浩径嘅第四段，咁啊去到嗰个位咧，其实亦都再行多少少就可以去到基围二营噶啦。咁所以去到大金钟咧，某程度上就好似已经参加啲100公里嘅比赛，就好似哇都差唔多一半噶啦咁样。虽然一半就应该系差唔多到狮子山落咗飞鹅山嗰个位啊吓，咁但我感觉咧都好似难嘅山咧就已经过咗大截啦咁样。咁所以都系一个几有代表性嘅山啊，而且都几多人中意去嘅。大金钟就上埋上去之后咧，除咗昂坪之外啦，上埋上大金钟上边咧睇嘅风景咧又会再豁然开朗啲嘅。咁所以今次嘅邮票啦，咁啊就都几适合嗰啲行山嘅人士。 好啦，望翻啦，今次嘅邮票设计咧就以香港知名嘅年轻摄影师咁啊袁思乐镜头之下捕捉啊香港山一啲独特嘅蓝本，咁啊所以咧相当之靓啊吓。如果你有兴趣嘅，不妨自己再望多几眼。如果买咗嘅或者已经首购成功嘅，咁啊恭喜你啦。如果冇嘅话，或者冇乜兴趣嘅，咁但系都可以望一望嘅。喺网上面都有唔少咧，佢哋嗰啲山脉嗰啲嘅靓嘅风景，可以俾你哋可以慢慢欣赏一下啊。正见证住咧，就系香港嗰啲山脉啊，登场高一个嘅气势。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以前练习它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拍动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全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你高举着徽章宣告着未来登场。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一首作品嚟自刘德华嘅《登场》，咁啊而家出边24度，相对湿度78%。有一个人，佢由细到大咧都觉得应该要揾到生命嘅意义，所以喺佢十几岁嘅时间，佢已经离开咗自己屋企，喺在外读书，然后不断寻求更加多嘅知识，行好多嘅路啊！除咗系书本上嘅知识之外，佢真系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佢体会咗好多呢个世界各地唔同嘅异族文化同埋风俗。喺几千甚至乎几万里路上边，因为佢足足一出门就出咗20几年啦。佢经历咗好多嘅事情，包括人生喺学业上、喺工作上嘅成就啊。 佢揾得好辛苦，都系想揾一个人生上面一个重大嘅意义。好啦，有一日佢经过一个嘅农家，佢睇到农夫同佢嘅屋企人，睇到呢个农夫同佢嘅太太好辛勤咁样喺度工作，然后连埋小朋友都系因为要帮忙屋企，所以读读下书都要放低本书，然后走出嚟帮手去到做一啲耕作上面嘅工作。但系佢睇到一样嘢，佢睇到佢哋一家人虽然过得好辛苦，但系咧系有讲有笑，享受紧一个好快乐嘅天伦之乐。佢望住一望，啊，你都明白啦，系佢就顿悟到人生上面嘅意义啊，其实就系咁简单。点解佢揾咗咁耐都揾唔到呢？因为由佢自己走出门口嗰一刻开始，佢就已经同屋企人有一个好大嘅疏离，好大嘅疏远。呢、这、一个嘅距离几千几万里路，令到佢终于兜翻转头，先至明白到原来人生嘅意义啊，喺自己几十年之后真系揾得到啦，就系喺屋企家庭嘅温暖。原来踏遍天下咧，亦都系揾唔到。佢睇咗呢一个农家之后咧，佢就翻咗去自己嘅宿舍上边收拾细软，毅然翻到屋企。同屋企人好好地去到享受佢哋嘅时光。当然啦，冇呢一种嘅经历，可能佢亦都未必咧会系懂得享受呢一份嘅时光嘅。咁而家佢就揾到属于佢自己嘅一个最开心嘅事情。咁你咧，你嘅天伦之乐，每日放工学习完翻嚟之后，又系咪可以好好地感受一番，好地同屋企人体会一下呢？ 身高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下蛋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难做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要动，漫难里的狂想曲将屈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在按下大门门钟，玻璃摔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梦，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要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将屈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空。大战始终都会结束，共你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 还是空。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如大众，甚至星光难阻挡，春秋渐转动，愿笑着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六点半钟之前揾你呢首嘅作品，如果我是超人，烧翻陈松泽。24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拔萃南书院学生曾宪哲在失踪第八日被找回，搜救人员昨日下午在马鞍山郊野公园近老鼠田坑的草丛发现曾宪哲，他身体状况无碍，正在医院留医和接受观察。他的母亲感谢各界连日来协助搜索，令他深感港人的爱和温暖，又形容个仔仍然生还是神迹。警方话稍后会了解曾宪哲失踪期间的情况和失踪原因，暂时不涉及刑事成分。消防话搜索范围涉及十平方公里，曾经利用无人飞行器拍摄超过一万张相，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系统分析。除了山势险要，搜救人员要穿过密林搜索，加上台风和暴雨，增加了搜索的挑战。澳洲麦夸里岛以西海域发生 6.4 级地震，目前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地震发生在悉尼时间朝早7点左右，震央位于塔斯马尼亚州桑迪湾西南偏南1166公里，震源深度是 11.6 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并未针对这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讲话，表示一直密切跟踪以色列和加沙的严峻事态，并且同有关地区的领导人保持联系。他又对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发生的交火，以及来自黎巴嫩南部的袭击感到关切，呼吁各方必须要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和蔓延。古特雷斯又对联合国人员在加沙遇难表示哀悼，并且表示联合国人员正是日以继夜提供援助，现在需要快速并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通道，以便令到包括燃料、食品和食水在内的关键物资进入加沙。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获共和党提名为议长候选人，将会同民主党议长候选人杰弗里斯争夺议长职位，接替麦卡锡被罢免之后留下的空缺。斯卡利斯在党内投票中仅以14票之差击败对手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凸显了共和党内部的严重分裂。共和党人原本预计众议院最快在当地时间下午三点举行全体会议对提名进行投票，但是由于斯卡利斯需要寻求更多共和党人的支持，所以投票时间被推迟。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95年， CIBS 人人广播。 Assalamu alaikum， 我是 BB， 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人。 Hello， 我是 Jay， 我现在在一间跨文化教育的社会企业做导师。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参加过好几个 CIBS 的电台节目，去将不同的少数族裔文化故事带到给听众。 CIBS 是一个可以给到香港人讲回他自己故事的一个平台， 多样文化， 社会共融，就是 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给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还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光第一线，全仔， 去到10月12日嘅朝头早，早上6:36，早晨啊，船仔咧喺星期四嘅朝头早已经翻咗嚟见下大家啦。咁啊，同阿小白讲声早晨先啦，早晨小白。 喂，早晨啊，船仔。 嗱，今日咧就讲下，有冇平时我会有呢个习惯嘅，就系我好中意揽啲公仔嘅。 吓，系啊。 系系咪睇唔出咧？ 都似似地嘅， 似似地。但系咧，会唔会或者小白你有小朋友啦，或者有宠物、你见到一啲咁可爱嘅嘢嘅时候，有冇一个冲动想咬佢哋咧？ 咬啊！ 去啊，或者想打一下佢哋咯。 自己个仔咪会咬咯。 系嘛？ 系啊。 发现每一个爹哋都会好中意咬小朋 友。系啊，咬唔知点解咧？嗬。 系、啊，我老豆佢细个都系咁样。 系佢哋就一定。松爭啦，對住我 係啦，梗係走啦， 係啦，攞腳踢我咁嗰啲咯， 係啦，我都有。我以前細個，我爹哋都係會見到我咧，就好想咬我面珠咯。 嗯，哇，面我就唔敢咬啦，我驚咬硬咬到毀容啊！ 冇啊，佢想啫嘛，我唔俾佢。 哦，係咩？ 係啊，佢咁追住我，我唔俾佢咬咯。係啦，咁另外一啲好得意嘅公仔咧，你同佢玩嘅時候，即係我啦，我玩玩下咧，我就會好想攣佢啦，想打佢啦，因為覺得佢好得意。 嚇， 係啦。你觉得呢样嘢，你会唔会觉得自己有少少奇怪呢？ 呢个就会啦。公仔其实我都有 keep 嘅，因为喺我一两岁嘅时候咧，其实屋企人都买咗公仔，咁嗰啲 keep 到而家噶。 吓，你 keep 得咁好啊？ 其实都残残地噶啦，有啲。咁但系我都唔舍得抌，因为真系太耐啦。喺我一岁嘅时候，即系 一岁， 系我一岁嘅时候，屋企人买俾我噶。 咁咪成30几40年咯。 三十几年系啊， 系唔系都作你大啲先？我应该作你大啲啊，70年咯未？咁咪70年咯， 摆大寿啊，要公仔都摆大寿。 咁咪70年咯，咁咪 keep 得几好、啊。 所以虽然咧，你见到佢好多即系缝印嘅痕迹嘅，咁但系咧，我觉得都几开心。同埋其实其中有一只咧， 我有兩隻最舊嘅，一隻咧就King Kong嚟啫，好大隻，都到我半腰咁高。 哇，好大隻喎！ 另一隻咧就好細隻嘅，就大概我諗20cm 到咁長嘅一隻馬騮嚟嘅。咁因為我 好中意馬騮喎、 啊，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就係、是、因為咧有屋企人送過呢只馬騮俾我，咁佢亦都陪我咧喺呢個童年嘅時候就好多時光。咁所以咧到咗我兩個仔仔出世嘅時候咧，咁佢哋每人亦都揾咗一隻馬騮。俾佢哋都系手做嘅马骝送俾佢哋， 手做啊， 系啊， 可以而家系有啲手做 的馬騮。我有个亲戚咧喺德国人嚟嘅，咁佢就喺德国咧揾到一间即系 handmade 嘅公仔嘅铺头，咁佢咧就所以每个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咧就送咗一只 handmade 嘅马骝形状嘅公仔俾佢哋，即系呢啲公仔又系陪翻佢哋去到大啦咁样。 我都有一只、啊，我嗰只都融融烂烂， 又系一岁到而家。 好似系四岁四五岁， 系、哦、好难得噶嗰啲。 系就系、是、我妈咪因为入咗医院，咁、样咧冇人陪我啦，咁啊佢就买一只公仔画陪我。 吓咩嚟？飞马？ 佢一只 B B 女咯，佢、哦、一个 B B 女，唔系马嚟噶，唔系。但系最好笑系咧，我阿妈拎咗佢咧翻公司圣诞节咧， 抽奖送咗俾人啊？ 唔系抽奖啦，佢摆 setting 啊，佢扮。即系我个 B B 女变咗耶稣咁样摆喺度，当 props 咁样， 系即系玛利亚耶稣 系啦，扮道具。之后我话吓，咁我咪细个喊咯。佢话系啊，我唔理你啦咁样，因为佢要交差。但最近我都谂住入手一只公仔咧，佢叫做佢系一只羊驼毛整嘅。 哦，我有见过一系列嘅羊驼公仔。 系啊， 但我唔知系咪羊驼毛， 真系羊驼毛整嘅。 但系个样系咪羊驼嚟？ 系系系，咁佢、哦、有分唔同 size 啦，当然。咁我去到咧，我真系觉得好得意，因为你摸落去咧，软淋淋，好似狗仔啲毛咁样，系好舒服嘅。咁我忍唔住去问啦，问即系咁细，好细只，我谂一只手掌咁大嗰啲咧，佢就话$429。 哇，咁贵噶？ 系啊， 不过嗰啲系 bio hair 嚟噶。 我即系大少少咧，可能再多一只手掌咁大啦，两只手掌咁高啦。佢要900多啦，已經。 哇！ 即係再大啲就成3000多、2000多啦。 咁貴㗎？ 好貴啊！咁我又諗，哎，又冇理由為咗一時嘅快樂走去買一隻400多嘅公仔啊！ 不過快樂都好難得嘅，難得知道自己嘅心頭好，我都覺得你應該值得買嘅。 冇錢喎、啊！ 你趁夜晚嘅時間去買咯，咁咪夜繽紛咯。你真特登等夜晚先至去买，夜缤纷 啊！有冇折嘅先？有冇夜缤纷嘅折咧？如果有，我即刻夜晚去买。 系啦， 系啦。嗱，不过讲翻转头啊，点解我哋咁中意见到啲公仔啊，或者啲好可爱嘅嘢？譬如你见到你仔仔好得意咁样，好想咬佢咧，原来系一个心理学现象嚟嘅。 系， 即系唔系净系得我哋有嘅，系基本上好多人都有嘅。呢一样嘢咧叫做可爱侵犯啊。 嗯。 系啦，咁喺成个研究入边咧，系耶鲁大学有两个嘅研究博士啦、研究生啦，咁就去研究出嚟嘅。咁佢哋就做咗一个实验啦，招募咗一啲参与者。咁啊，见到啲狗仔嘅样得意咁样啦，咁、你就可以帮佢打分嘅。譬如你好想 squeeze 佢，即系好想捻下佢啊，我顶唔顺啦，我真系好想搣下佢啊，咁样用唔同嘅程度去比分。咁结果咧？就是我哋见到啲相越得意咧，我哋就越想叫或者好想捻下佢啦。咁点解会咁样样咧？原来呢样嘢叫做有啲复杂啊，叫积极情绪嘅双态表达。 嗯， 咩意思呢？即系话如果我哋有一个好开心嘅情绪或者好叫 positive 啦，积极嘅情绪出现咗咧，我哋伴随住咧都会有一啲消极嘅情绪有少少表达嘅。 嗯， 类似嘅现象就系喜极而泣。 嗯， 即系我哋好开心啦，拎咗奖啊，要多谢我爸妈，咪开心到喊。 嗯， 好奇怪噶嘛，其实点解人会开心到喊？ 嗯 ，suppose 喊系唔开心噶嘛。 啊， 咁所以咧，其实呢个成件事咧都系一个类似情绪。调节的方式，即是你的大脑要帮你调节、 哦、 你不可以太极致开心，不然你会太混乱、 嗯、 所以他就要找一些消极的情绪帮你 balance 回、 哦、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为什么开心到喊了， 是不是、啊、 又是要你 balance 回， 是啊，你看到这么可爱真的很得意，我又忍不住想练他，好像不是挺好的、 哦、 是啦，所以呢如果下次真的、好像船仔和小白一样想咬下人啊，或者练下人都不要紧的，你不是唯一一个的。 鬆跳躍，這暗格視像卻發覺異樣，聖路氣氛彩蛋天台上差你半怪上，明明未曾嘴型，然而自作聰明，講笑沒人應。像套方程被听众否定。His lead，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怒智商隔降，越被看越乱错。我却继续鉴赏剧本的走向，我算我自量，信到过界变滑稽嚣张，将人物设定行反差方向，明明是恋心肠，然而又太逞强，抢救后疗养。行为越见反常，竟年还骚样。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怒智商急降，越被看越乱错。当抽身观看，先可否识我？眼镜下发现，误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那样结果。情绪似某段终于心房。 晨光百科， 而家网络咁发达，出现咗好多嘅阴谋论。咁但系点解诶咁多人相信阴谋论咧？冇理由噶，明明又唔啱事实，或者根本上甚至逻辑上都有啲瑕疵。咁点解会咁多人信呢？于是咧，真系有人研究荷兰。阿姆斯丹大学阿姆斯丹自由大学的研究亦都指出，原来呢相信阴谋论的人呢会是一些大家完全想不到啦，或者觉得根本就完全不关事的东西里面呢找到一些关联性的。甚至有些研究就说呢，他们是比较不具这个批判性思考或者一些教育相关的。所以呢他们就很难看得出这些荒唐的理论。即我们说普通人一见就觉得喂漏洞嚟嘅，摆明系假嘅嘢啦，咪佢哋真系睇唔出嘅。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关佢哋嘅性格或者系一啲我会认为系一啲嘅膨胀感啊，因为佢哋咧成日都觉得自己好叻，有啲知识超群嘅感觉啊。咁所以咧，有一啲叫做人格特质嚟讲，相信阴谋论嘅人咧，佢嘅知识。谦信嗰个程度咧，通常都系比较低嘅。咁加埋一啲无知啦，或者自负嘅谂法，咁就未经证实嘅信念，亦都会相信啦。咁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原因，就系通常呢啲阴谋论咧，都系一啲好大嘅情绪成分啊。咁所以就好难去讲话点样挑战佢，好似挑战极都唔系好得咁样咧。尤其是咧，当我哋相信一个大家都好似质疑嘅理论嘅时候，就突然间觉得啊，我好似系同道中人，好似好叻，有一种咧帮到人去 觉得自己好特别嘅需求，即系我相信咗呢样嘢咧，我觉得自己好特别，好叻。咁亦都有研究指出咧，相信阴谋论嘅人咧，比较容易觉得焦虑啊，对所有嘢咧都觉得好似好难掌控。咁所以咧，大家其实遇到阴谋论嘅时候，不妨谂多几下，系咪真嘅咧 ？Fact check 咗先，咁样先好相信一个理论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时装界大人阿海，阿海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今日同我哋介绍下边一方面嘅时装好咧吓。 小白，你系属于边个年代出世嘅 B B 啊？ 边个年代啊？七尾咯，我系。 七尾嘅 B B 啊？ 系啊，七到尾嗰啲咯。 对于嗰啲咧，Y 2 K 世代都好后生。 哇 ，Y 2 K 咧？不如咁啦，我估下，我估下 Y2K 世代嘅，因为我都有啲儿生女嗰啲咧，系嗰啲系啊，佢哋系呢个年代噶啦。 我都系啊，我啲儿生女嗰啲都系呢啲年代啊。嗱，我哋首先要交代下咧，其实 Y2K 咧系乜嘢先嗱？通常咧，我哋讲啲数字咧，我哋好多时都会用啲简称嘅。 吓， 其实 K 咧就系千嘅单位啦。 系啊， 咁所以 2K、2K 咧即系。二千咯噃， 系啦，二千打后嘅， 系啦，咁而系 Y 咧就 stand for year 啦，咁即系话就其实即系 year 2000啦，二千年后嗰啲 B B 咧，我哋就叫做咧嗰啲Y2K 世代啦， 系啦，而家啲 Y2K 世代嗰啲都已经亭亭玉立噶啦，个个都 亭亭玉立噶啦，但系又唔好睇小佢哋啊，正值咧都系因为呢一班人咧，佢哋嗰个消费能力咧又唔好睇低吓。系啊，因为佢哋系 B B 啫，但系其实佢哋嗰个消费力都唔低噶。 梗系啦，佢哋未识赚钱会先使钱噶，佢哋呢一代。 又唔好咁样话人，或者佢嘅搵钱能力 劲过我哋， 比你高，可能比我高，系咪？ 系啊系啊，都有可能。喂，不过咧，我见嗰啲 Y 2 K 世代，佢哋我先讲女士啦，佢着衫咧都真系有佢哋自己一套噶。我见佢哋而家全部咧系全部露腰噶，嗰啲女仔冇人系。件衫咧系笠住个肚脐嘅，冇嘅。 你咪走喺个潮流嗰个当中咯， 系咩？ 有留意嘅，梗系啦。因为咧，其实点解我今集或者今日啦，即系我哋咧就会讲呢个 Y2K 嘅穿搭嘅风格咧。 吓， 其实就唔好以为 Y2K 嘅风格，你真系要系嗰啲千禧 B B， 即系喺我眼中佢哋都真系 B B 啊，系咪？即系衣生都系佢出噶嘛。咁佢喺我眼中雖然係 B B 啫，但係佢哋都即係亭亭玉立啦，學你話齋。但係你睇翻，其實有啲咧可能係千禧後都好啦。其實佢哋嗰個著衫嘅風格咧，都係去翻嗰個千禧年代。咁我哋然後就要 recall 翻，究竟喂喺我哋大概二千年嗰啲年頭咧，嗰啲人究竟係點著衫嘅咧？原來近期都有翻呢一個咧 Y 2 K。一个嘅复古风噶，着衫都 哦 ，Y 2 K 嘅复古风，喂 ，Y 2 K 腰啊，系咪？咁你估我谂起咩 ？Y 2 K 二千年 ，Y 2 K 二千，其实我记得 好多回忆噶，其实二千年 系啊，真系有好多回忆噶， 我谂起千年虫啊。唔系嗰阵时真系冇人揾你买杜虫药咩？ 冇，嗰阵时冇，因为我有睇警讯啊。 唔系真系因为即系。我一见到咧， 边度有人信噶？我都唔明嘅。 乜嘢啊？喂，嗱，真系唔好讲。嗱，我哋讲开时装先，又拆开叮咁多嘅话题。喂，近排真系超级多骗行啦，各位听众朋友， 尤其 是 AI、 WhatsApp 嗰啲啊， 系啊，好多啊。 系啊，所以我自己睇咗有啲片咧，讲关于咧就系用 WhatsApp 啊，其实佢真系点样 hack 入你嘅 account 啦。 嗯。 尤其是系如果你会用电脑版嘅 WhatsApp。 嗯。 真系要加倍小心，你一 click 落去条 link 度咧，真系中招咁。同埋我谂，大家我哋日常都真系除咗系加倍警惕之外咧，真系要揾翻我哋嗰啲所谓嘅 common sense 出嚟啊！呢、 嗯 這个世界真系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同埋，如果有人譬如喺 WhatsApp 嗰度真系无端端问你，唔好话多啊，可能借几千蚊、 啊， 你都真系要去验证一下，喂呢、這个朋友系咪就算同你好死党好老友都好，你真系去验证一下，呢、這个朋友系咪真系要问我借钱啊？咁样唔好贸贸然就咁一见到，喂呢、這个老死嚟嘅、 嗯、 ，WhatsApp 一个 message send 过嚟，我就喂即刻过数俾佢啦。大家真系要加倍小心啊！即系讲起呢个千年虫， 系啊系啊， 我骗案系 咁啱咧。我有个 friend 咧，就前两日佢都同我分享啊，佢话佢有个同事咧就问谂住问佢借两万蚊。好啦，咁佢就諗住即係如果同事嘅话就梗係会 背幫下手啦。咁佢咧， 尷尬喺度，即係你話多唔多，話少唔少。 冇錯啦。咁其實佢都好醒噶啦。佢話誒冇問題啊，你可唔可以而家打俾我或者錄段聲俾我啊？咁嗰人跟住嗰個人咧就冇個聲氣啦。然後佢咧就主動揾翻嗰位同事，就問佢有啲咩有冇咁嘅事。然後嗰位同事就同佢講：哎呀，你千祈唔好信啊！我個 WhatsApp 俾人 hack 咗啊！ 冇錯啊！真係呢啲真係千祈唔好信，你一定要我哋叫一個認證。雙重認證啊，真係，我覺得咧，你叫佢錄個音俾你咧，可能都有個危險，因為而家咧 AI 係乜嘢啊？佢連你條聲都可以攞到嘛？ 係啊，連你個樣子都攞到啊！而家陰公， 冇錯啊！我諗我唔知嗰位聽眾朋友咧，先睇有冇收到啲FaceTime 電話啊，係啲唔知乜嘢字頭啦，即係唔係加八五二啦，即係唔知加乜嘢嗰啲字頭嘅， 可能摩洛哥打嚟嘅咁樣。 唔知道啦，咁跟住咧就哇，真係長知識啊，都要查一查究竟咧嗰個係咩地區打嚟啦。咁然後係 FaceTime 電話喎，咁呢啲你一定唔好接啦，因為你接咗佢有機會 capture 到你嗰個 聲音。係啊，我都冇接啦。 聲音啦，如果你同你講太耐嘅時候咧，我有啲朋友好衰嘅，即係佢之前都話：，誒咪同佢玩下先咯，反正我有時間。我而家同佢講，你真係唔好玩，佢係攞埋你嘅聲、你嘅樣，所以可能你叫佢，喂，不如你 send 條聲俾我認證下，你錄個 voice 俾我，可能佢都 capture 到條聲，所以真係你親自打個電話俾佢，同佢去。雙重認證咁係最穩陣啦。 所以而家咧見到嗰啲可疑嘅電話咧，我之前都會好似你嗰啲 friend 咁樣衰衰格格咧，就同佢玩一陣嘅，如果有時間。而家唔敢啦，而家我驚佢攞我把聲啊，攞我樣啊，又剩啊，我直頭收線啊！而家 真係唔好嘥喺佢哋嗰度，我哋就真係。不如攞啲時間嚟就真係諗下，我哋著衫扮靚，點樣開開心心出街啦，係咪啊？係 啦，做多廿組 HIIT 啦。 唉、哎，真係唔好意思啦，即係我哋依依比較長氣啊，真係要提一提各位聽眾朋友，講翻著衫先啦。喂，嗱，千禧年代啦，你就諗起嗰條腰啦，其實係啱嘅喎。喂，真係嘅喎，其實嗰啲咧，如果我哋要講緊啦，而家好興翻咧嗰啲復古元素嘅衫咧，就唔係講嗰啲古著衫喎。如果我哋講緊 Y2K 咧，specifically 係講緊 Y2K 咧，其實短版嘅上衣，露腰嘅上衣咧，的而且確就係其中一個元素嚟嘅。 唔怪之得啦，見到周街都露腰嘅而家，係啊，好多腰啊，同埋咧佢哋身形係好嘅，即係佢哋唔會話條腰嗰度咧有啲米芝蓮喺度嘅，真係冇遮胎嘅， 係咪？ 系啊 ，OK 噶。 咁但系而家凉凉地，有咩办法咧？ 凉凉咁，阿妈会唔会同佢讲出边凉啊？你仲成条腰喺度，个肚子入风啊？ 我呢啲可能会提咯，真系噶。 可能真系 啲女仔咧，即系会谂。哎呀，阿媽話咧，即係唔好吹熄個肚臍，會肚屙。 嚇，係咯， 會肚痛，唔係 會冷親嘅喎。 係啊，咁但係明嘅，即係有陣時真係潮流嘅嘢，咁可能又會加件外套仔噃。 嗯，外套仔係啊。 外套會加啲咩外套仔咧？好似我哋回帶翻去翻嗰個2000千禧年代。 以前嗰啲cowboy 形式嗰啲得唔得啊？即係佢都係咧，個身即係啲紐咧會少啲嘅，可能得兩三粒，跟住又係條腰繼續俾你露嘅，但係個手袖咧就係、是、長袖衫嚟嘅，咁樣嗰一隻嘅係啦，係咪呢啲啊？ 可以嗱，我哋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而家啲女仔咧，外邊咧就會加一件針織衫，嗰啲長袖針織外套，你講得啱啦。前面千祈唔好扣曬紐喎，你扣曬紐咪見唔到條腰咯。 係啊，個人哋咁辛苦節食就係想你睇佢條腰噶嘛。 冇錯啦，咁就係要為咗露條腰嘛。咁你扣曬紐冇咗嗰個意思，一啲都唔 Y2K 嘅咯喎呢單嘢。 係喎， 係咪啊？咁就唔 Y2K， 咁可能咧嗰件外套咧，其實前面咧佢都係開胸嘅。必定是要打開，但是你會打開撇開又怎樣呢？它可能會用一個扣啦、或者可能是一條綁蝴蝶結這樣啦、在個胸前那裡呢就有少少都被你扔住的，就不會開曬胸的、但是你就會好像前面有一個呢倒轉的 V 字這樣啦，譬如你扣埋那一粒紐啦或者那個扣啦、或者你在胸前綁了那個蝴蝶結都好啦、那你下面呢都是打开嘅一个倒 V 字咁样，仍然可以俾你露到条腰。 哦，都系要露条腰嘅，点、都系。 梗系，其实你玩得 Y2K 就系咁噶咯。 其实佢哋唔冻嘅咩？佢哋 唔会，玩得呢啲唔冻嘅。 系咪啊？ 咁即係以前啲女仔咧，就成日都話又吹親又成，跟住又話頭暈啊。而家就唔會噶咯。 又唔知點解係咪啊？好似成日病頭暈咁樣。 係咯。 但係都係可以著呢啲衫係咪？嗱，我哋唔好 challenge 佢哋呢啲啦。即係 fashion 嘅嘢，我覺得有啲人就真係愛靚唔愛命啊嘛。我覺得你係由幾歲可能去到幾十歲，呢一條嘅規則可能都 applies 噶，係咪？ 哦， 係愛靚就唔愛命噶。同埋嗱，再進階啲啦。如果你話真係，我嗰件外套純粹愛嚟搭下嘅啫，冇問題嘅。我再露多少少咧，而家係興點啊？疊薄咯。 哦，係喎，疊薄喎，即係淨係遮住中間個位嘅啫。 係啊，可能佢係真係一字薄啦，或者就單邊露肩咁樣咧。其實咧，我哋都會見到就係好多女士們，如果你話真係我係想玩下呢一個 Y2K 元素啦，咁我哋都會見到呢啲嘅穿搭咧，喺街上面咧都唔難見到嘅。 哦， 然後就要講下個下身嘅喎，你下面都要著嘢噶嘛，係咪？ 下身啊，不如下身留翻下個星期啊，得唔得啊？ 我哇，下身留翻下個星期啊，都 Y2K 都幾多嘢講嘅喎。 係啊，下身就留翻下個星期啦，我驚我哋 overtime 啊。 好啦好啦， 好啦，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七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会分头广播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 早晨啊，早晨，朝头早嘅时间啦，嚟到咧就系7:07，咁啊继续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先有白元浩小白啦，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哦。第一章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章就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吓，咁啊二台直播室入边咧就点点人数先啊，白元浩到， 哦， 好逆船， 船仔到， 系、啦，船仔到。弟弟 到， 睇下听众睇唔到弟弟个样，几认真就等紧，系嗌我， 系啊， 一嗌咗话到， 梗系啦，要出席噶嘛，系咪？千祈唔好 absent 唔得噶。 好，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先睇睇出边嗰个交通情况先。 好啊，今日都系提一提大家啦，好嘢嚟噶。咁啊，两个紧急维修开翻噶，一个就喺尖沙咀噶、尖沙咀嘅嘉兰围啦，之前就需要全线封闭啦，咁而家咧就系7点钟嘅时候收到消息咧。就已經係全線解封啦， 好喎， 係啊，咁、另外咧就依一個麗業街啦，喺觀塘噶，去翻海濱道方向，近住偉業街慢線咧就已經解封啦，都係今朝早解封噶，咁揸車朋友咧可以行翻呢兩條路啦。咁隧道方面，咁都係公主道過海啦，去到康莊道橋面，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進發花園個樽頸位車多排到去果欄，咁喺新界元朗公路去翻屯門方向啦，近住福亨村嗰段咧都係行車緩慢嘅，就係咁啦。 嗯，咁交通都唔错啊吓，咁大家最紧要就系都系嗰啲啊老土啲讲嘅就系、最紧要咧就系安全驾驶， 冇错， 咁就可以最快去到你哋想去嘅目的地噶啦。 唔好跟太贴前车， 系啱啱我就最想讲嗰句，你唔跟得太贴嘅话就冇乜事发生噶啦，多数啊， 就唔好似只牛咁样，即系咩意思啊？见到红色灯咧就系咁冲过去。 哇，梗系唔得啦！ 我哋人嚟噶嘛， 好危险噶。 系啦，绿灯先行嘅，见到红色嘅嘢咧，就已经红色就停啦，就系咁样啦。 不过过马路嘅都要小心咯，有时你啱啱转灯个交界位，有啲车都会冲埋噶，所以真系睇定，真系啲车停定先至好过，唔好真系你咁快只眼一见到转即刻赶，有时转弯位就好危险。 系啦，嗰啲十字路口啊， 系啊， 十字路要提一提大家， 嗯、 十字路就唔好打斜过。 嗯， 香港咧就冇打斜划嗰条界。 我哋好多人都系咁样打斜过， 所以就要 啱噶。 其实系会拉噶吓， 系啊系啊。 因为而家警方咧就执法嘅，执、 啊、 法咧就真系话见到你唔守规矩啊，咁啊去到过马路嘅话咧，其实就会俾告票嘅。 系啊，总之都系听住我哋神光。 打斜过算系违法噶吓。 系啊，我楼下咧，我见到好多人咧都违法啊，所以提一提大家应该唔好噶。 系啦， 香港人中意方便。 梗系啦，系。不过我发觉我自己身处大埔区啦。大埔區而家啲朋友仔咧就過馬路奉公守法咗好多， 哦， 包括就係之前咧都有報道，就係全香港其中一條就最多衝紅公仔嗰條馬路，即係近大埔新街市嗰個位咧，嗰好短嘅，因為真係條馬路真係好短，咁啊，亦都就係堆咗好多人喺度啦，所以就算紅公仔有啲人就講，都冇車過啦咁樣。 但嗰條路真係好危險喎、 啊。嗰條路好危險㗎， 好快啊！啲車行得，因為 係啦，咁所以咧，就要有加強咗執法之後啦，咁啊，而家都發覺啲人咧。红公仔都系冇过噶， 咁都好啦， 系啊， 即系执法原来真系有效果嘅， 系啊，咁同埋嗰啲，譬如近呢、這个大埔中心、大埔超级城一带，其实都有几个嗰啲十字路口嘅，咁啲人咧都系中意打斜过嘅，咁啊，都即系提提大家啦吓、打斜过咧系犯法嘅吓， 系啊， 打直 一定要 直， 都唔好打斜啦，系咪做人？ 系啦系啦， 行得直企得直咯， 系啊系啊，咁可能有啲人会话喂，咁 打斜 咁打斜过，我先够时间，如果唔系佢斩我， 我 过 好少， 我过咗 几秒啫， 因为咧过咗对面之后咧，你再扮左或者扮右，啲人就会觉得我唔够时间啊嘛，咁啊系嘅。即係我只能同大家講咧，就警方都知道嘅，咁佢哋都研究緊點樣可以令到大家過得好啲嘅，係啦，就係咁啦。 咁希望大家都係聽到神光之後咧，奉公守法啦， 同埋 都係為咗自己。自身安全 系啦， 千祈就千祈唔好。 安全 系 自己嘅， 冇错， 命仔都系自己嘅。 系啊， 我啊想有排玩啊，老实讲。 明白嘅，大家都明白。你咁开心啊，又做神光鸡，想有排玩啊。 唉、哎，你自己做人本身都开心啦，唔系 精神 啦， 好紧要。 系啊， 我都相信呢个吸引力法嘅。 系啦， 系啊。 咁如果你做人真系成日都咁闭翳咁样，你边开心啊？反正咁辛苦先有机会做到人啊，梗系。日日都开心啦， 冇错。咁人啊，当然有时少少唔开心啊，吓俾上司闹下都会噶啦， 梗有嘅，系啊。 咁啊唔紧要啦， 考试疲劳啊呢啲样嘅，梗有嘅。 挫折一定会有嘅，咁睇你点样去面对咯。 嗰啲当系一个挑战， 冇错。 佢打机咁样，哇！呢关个老板老嗰个唔系老板，呢关个 boss 好犀利，啵啊！快啲打低佢。 唔紧要，输咗都唔紧要，再嚟过咯。 Continue 系啊，永远都系 continue 嘅。 留得青山在， 哪怕冇牌照， 输咗之后会赢得翻嘅。 咪咯。讲翻交通先， 交通都有啲开心嘢讲啊！嗱，而家越嚟越开心咧，就系咩咧？好多赛事啊，又有足球赛啦，又有跑步比赛。 啊，系 系啦，咁点解咧？因为同提一提大家啦，今晚好通常咧，香港大球场举行嘅足球赛事系星期六日噶嘛， 系、啊、 比较特别。 今晚啊， 系啊，所以大家留意啊，因为足球赛咧喺今晚咧就会5:30开始啊，大球场一带咧就会实施一个封路同改道措施啊，所以要留意啊。咁大球场一带咧就包括系加路连山道啦，同埋希慎。道啦嘅西行线都系下昼5:30开始咧就会封闭噶，咁、但系活动结束嗰阵时咧，到晚上9:30啊，都会因应实际情况咧，直至人群散去咧，封咗下边嘅道路嘅，包括系咩啊？加路连山道啦，同埋东苑道啦，咁大家留意啦，大球场一带啊，咁、另外啦，最紧要系乜嘢咧？暂停使用呢个停车位啊，唔好谂住，咦，今日星期四冇赛事，唔系啊，由下昼5:00至到晚上11:00咧，咁以下路段嘅路旁停车位咧都系暂停使用嘅。包括是什么大球场径同埋加路连山道的北行开平道东苑道的辅助道路全部的停车位都是需要暂停的。大家留意在受封闭道路期间的停车场的车辆是不能够被获离开停车场的直至到重新道路开回才可以正常揸走的车。因为我记得很多时候封路停车场有时真的不让你揸走，那些车焗住在停车场里面。 是啊，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天荒地老的啦。 我唔使天荒地老嘅，等佢开翻先出翻嚟。 喂，都提提大家，今日夜晚嗰个点解大球场会有啲改道咧？ 2026 世界杯外围赛 K， 2027沙地阿拉伯亚洲杯联合外围赛。 中國香港對不丹， 哇，犀利喎！我相信都要支持一下好。 所以攞翻個大球場出嚟，遲啲就唔知係咪都係大球場啦。遲啲就可能如果喺啟德嗰個體育園定唔知體育城徑即係開咗之後咧，咁就喺嗰度嘛。因為嗰度更加大啦，嗰度好似如果冇記錯，好似坐50,000人定係 哦，係啊，好似係 係咪50,000啊？ 好似想開，好想係想有咁多嘅。 係啊，係啊，係犀利嘅嗰個國際級啊，嗰個 係想吸引埋啲人嚟搞演唱會。 演唱會 嘛， 係啊。咁啊，你知道香港演唱会场地都唔系多啊，喺嗰个大嘅演唱会嘅场地成日都爆嘅。 你话如果50,000人嘅、几万人嘅，其实真系系少嘅。 系啊， 我哋通常都系万几。 系啊，万几啫嘛，冇错。 系啊， 咁啊开多啲，咁啊开心，香港会开心啲啦。 所以 国际 大城市，梗系有国际级嘅演唱会场地，体育盛事就开心啦。 冇错，咁除咗呢样嘢咧，仲有开心嘢啦。你应该知唔知道啊？大埔体育会10公里比赛， 咦？ 大埔体育会每一年主办嘅长跑比赛啊，喺今个星期日就由呢个大埔嘅海滨公园出发啦，沿住吐露港缓跑径去沙田方向，去到白石角啦，同埋科学园附近，跟住就行。跑返轉頭，所以全程呢就係10公里嘅。咁為咗配合跑步賽事嘅進行啦，大埔區嘅朋友呢就留意啦，臨時有交通嘅安排嘅。咁最主要就封咗乜嘢呢，就封咗介乎圓洲仔公園同埋白石角海濱長廊嘅吐露港公路嘅行人路。會喺朝頭早嘅7:30啦至到朝頭早嘅9:09呢臨時封閉嘅。咁如果你想諗住哎呀假期啦話去呀去行下去呢度海濱道跑下嘅話呢，留意啦呢、這個時間啦，朝頭早7:30啦至到7:30至到9:09啦，星期六咧就系会封咗， 朝头早嚟嘅， 朝头早临时封闭咯，系因为有呢个大埔嘅跑步赛事， 嗯， 系咪好开心？有跑步赛事，有足球 都唔会特别影响大家嘅，其实都几早啊， 系啦，咁但系影响 好多瞓得晏少少嗰啲，其实都唔影 响。咁但系有啲咩盛事嘅话，梗系同大家讲下啦。 咁梗系啦， 咁好嘢系咪先？ 系咯。啊、今日夜晚都留意翻嗰场球赛先吓， 系啊，大家留意下，支持下，同埋大球场一带啊，5:30开始都有封路同改道措施噶。 明白。好，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咧，咁啊，船仔啊，静静地又数咗出去啦，咁啊，睇下出边嘅天气点先。喂，船仔， 哇，好凉爽啊！ 有啲咁嘅事， 是秋天终于嚟啊！ 秋天啊，秋天嚟咗噶啦，立咗秋好耐噶啦。 系咩？ 我嫌佢迟添啊！嫌佢迟啊！ 我都嫌佢迟啊！唔系，好似个星期五系咪会热翻啊？我唔知啊。 唔系啊嘛， 唔知会变翻30度喎。 真定假 啊？系啊，天气预报话会变翻30度啊，但我唔想咯。我觉得依家呢个天气最啱啱好啦，又舒服啦。然后啱啱呢度广播度又有啲阳光啦，企出嚟系真系舒服嘅，行下神运咁样。 嗯，咁都系嘅。 系啦，不过我觉得干咗少少，大家觉唔觉啊？ 干啊，我啊荷包干啫。天气相对湿度77%啫，而家都又唔系话好干，都未去到40几嗰啲。 哦，咁又系，但系可能因为咧都始终见到天气预报话咧，下个星期咧会再干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同大家打定个底。嗱，如果真系迟啲冻啦，冬天咁啊。乾燥嘅日子可以點樣做呢、 嗯、 其實可以食少少一啲幫到我哋嘅食物，皮膚嘅食物嘅。 蘆薈啊？ 第一蘆薈啊，我會推介係牛油果先嘅。 哦，好，牛油果 mark 低先。 因為牛油果咧係有一個好豐富嘅脂肪啦、維他命 E 同 C 嘅，咁對我哋健康嚟講咧係好重要嘅。仲、 嗯、 可以保護一樣嘢，最緊要呢樣嘢啊，女士們，就係、是、咧保護我哋嘅皮膚受到呢一個陽光嘅傷害啊。 啊有冇咁驚啊？ 有啊，唔得噶，好驚陽光噶，所以咧呢、這個可以幫你類似即係冇咁容易曬黑啦。咁另外有一個研究顯示咧，有700个女性啊嘅一個研究啊，發現咧如果涉及一啲大量嘅總脂肪，尤其是牛油果咧，入邊有好多不飽和脂肪酸噶嘛，係、 嗯、 會幫到我哋有一個好彈性嘅皮膚嘅。咁、 嗯、 你乾咧又即係冇咁乾啦，因為有高彈性啲。咁、 嗯、 所以咧，下次大家咧都可以試下牛油果，而家都平咗好多，我覺得牛油果。 牛油果係嘅，有陣時會平嘅，不過嗰啲即係貴嘅牛油果，我都仲有有陣時見到啊。咁嗰啲真係好大個嘅，拳頭咁大。 係嗰啲，我而家都係街市買嘅，街市平啲。 街市係啊，係啊，不過要自己揀咯，街市通常唔俾你拣噶啦，哎呀唔准拣咧，喺呢兜嘅。 又好似系，同阿姐姐熟啲咯，唯有。 系，跟住唯有，我通常咧拣完之后发觉咧，因为佢唔准拣啊嘛，咁我攞咗之后咧就见到入边冇咁靓。 我行翻转头先，喂，呢个冇咁靓啊，嚟啊，帮我省换嗰个啊， 得嘅，你同人讲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啊，唔该你啊， 我啊唔会咁讲啦，我就用双眼电下佢嘅啫， 哎呀，电到啊， 电到、啊，你又唔好理我，电到、啊， 哎呀，咁我讲翻天气啦，我天眼瞓。咁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好，唔该晒船仔。咁啊，而家见到出边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咧就79%嘅。 95年， 联系 香港。我叫小肥，唔系唱歌嗰个啊。是一位情绪病患者，亦是香港电台 CIBS 一个精神健康节目的制作人。香港电台广播95年，恭喜恭喜！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晨光大学。 好啦，咁啊，船仔都翻咗入嚟啦，咁啊，可以咧就系揾翻我哋喺电话入边啦，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早晨，咁啊，想同 Mimi 倾一倾咧，就系一个嘅议题啊，今日就同 Mimi 讲咩咧，就系嗰啲叫做，我发现有好多食物咧，其实佢哋都有分嗰啲咩碱性啊、 酸性 啊，有啲人又话咧食碱性嘅食物咧，会减肥嘅，坊间上面见过啊吓， 哇， 系啦，咁我唔知道真唔真嘅，即系我睇完之后咧，哦，你话系就系噶啦咁样，咁我咧就梗系揾阿 Mimi 出嚟问一问，佢话系，咁又系咪真系真嘅咧？碱性同酸性嘅食物，我哋食嘅时候又有啲咩注意啊？首先系碱性食物系咪真系会减到肥嘅咧 ，Mimi？ OK， 系嗱，咁其实我首先讲下碱性酸性先啦， 啊， 因为咧有好多会觉得一听酸性啲嘢就系酸嘅， 系咯，系咪一定系柠檬咁样？ 咁啊，其实就系，所以讲咗先，系唔系嘅？ 哦， 所以要了解清楚碱性酸性咧，其实嗰啲食物系落到去我哋身体之后，佢系其实碱定酸，就唔系我哋摆落口去 drop 到嘅。 咦，我问一条好愚蠢嘅问题先 ，Mimi，其实柠檬系咪酸性噶？ 柠檬你吃下去酸，但是放在身体柠檬是属于碱性。 你怎么估到呢？ 是啦，因为为什么呢？ 怎么估到啊？这个真的。 怎么估到它明明那么酸，原来它是碱性。 没错，所以大家不要一直接听到碱性酸性就玩一些酸咪咪的啦，尤其是水果啦，士多啤梨啊、橙啊，这些梗是酸性的啦，咁不是，是吃落酸，但是它是属于碱性。而为什么碱性的飲食是可以说帮助减肥呢？咁就要清楚返碱性的食物究竟是哪类别啦。咁好概括咁講咧，就係鹼性嘅食物咧，通常都唔係肉類嚟嘅，係啲蔬菜同埋水果嘅主要來源，係啦。咁就另外咧，亦都有啲嘅可能係講緊啲豆啊，或者係一啲嘅植物性嘅其他菇啊，都係屬於鹼性嘅。咁如果你聽落去嘅話，如果係食多啲蔬菜、水果啊，一啲菇菌啊，或者係一啲嘅非麥類嘅澱粉質啦，咁嗰啲係比較鹼性啲，你亦都會知道，油分其實都會少啲嘅喎，個脂肪。咁，如果你食佢多啲，係咪可以幫助減體重呢？ 哦，咁所以如果譬如我純粹咁講啦，喺網上我諗揾嗰啲叫鹼性食物列表咁樣， 係啊， 咁都應該揾到一紮，其實都係同譬如蔬菜係有關嘅食物嘅喎。 冇錯冇錯，雖然即係有啲蔬菜係都係比較酸性嘅，但係其實大部分都係鹼性類別嚟嘅。 哦， 係啦，咁所以個鹼性飲食亦都可以講係偏素食嘅飲食咯。 哦，你點諗到啊？唔怪之檸檬會喺個鹼性列表入邊啦， 完全估唔到喎。咁如果食果仁又係咪一個？ 果仁 係果仁又係咪？碱性食物咧， 嗱，果仁要拣噶，即系譬如好似系嗰个嘅巴西果仁啊，或者花生啊呢啲咧，佢系属于酸性嘅， 系， 系啦， 呢个就因为我见到网上面写佢碱性， 啊， 但系 Mimi 又冇讲，我问一下先咁样， 太个 detail 啦，即系如果系咁，但系即系 overall 啦，咁亦都咧，其实有个好特别就系咧，即系我都喺。 網上睇咗，即係加拿大咧政府佢自己都有一個 list 嘅鹼性啊，同埋酸性食物，咁佢就列出啦，佢嘅油啊，大部分嘅油後油果油又好，芥花籽油啊、葵花籽油啊、橄欖油等等呢啲都係屬於酸性 嘅。哦，咁鹼性同食物嘅，即係我哋就知道原來都有啲列表可以俾大家睇啦。如果你食得多酸性嘅食物，其實又會點嘅咧？ 嗱，酸性食物嘅话，其实唔好讲话个酸去令佢影响我哋身体，因为我哋嘅身体咧自己有一个调节酸碱度嘅，除非真系身体出现一啲机能嘅问题嘅啫。正正常常嘅话，我哋食碱性嘅嘢食入去，或者食酸性嘅嘢食入去咧，我哋身体自己会调翻一个酸碱度。譬如胃嘅酸度系 3.5 度，咁食物都会其实会食咗落去，身体会自动调节翻嘅。咁血液都有另外一个酸碱度，亦都系会身体自动调节翻嘅，咁所以你话食好多碱性食物啦，或者好多酸性食物落去身体度，会唔会令到个人啲咩酸碱度调整下嘅咧？其实就唔会嘅，因为呢个都系坊间常讲话，食咗啲碱性嘅食物咧，身体会碱啲噶，咁唔系嘅。咁但系如果你讲酸性嘅食物嚟讲咧，就系啲肉嘛。大部分嘅動物來源都係啲酸性食物，咁你問對身體有咩傷害，就係食得太多肉類，咁就係脂肪啦，特別飽和脂肪會高啦，咁對於心血管嘅健康啊、膽固醇嘅控制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啦，會差啦，即係容易膽固醇高啊，或者啲心血管嘅問題就會出現啦。咁再肉亦都係需要好多調味品啊、油去煮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我飲食上偏酸啲嘅話，其實會可能引致好多一啲嘅慢性疾病顯身啊，或者增加體重問題咯。 哦，剛才 Mimi 有問，又有講過咧，就係一啲肉類大多數咧都係屬於酸性類別嘅食物啦，有冇啲係例外㗎？你話？ 素嘅来源，植物嘅来源啦，黄豆啊呢啲，咁但系如果你问鱼，鱼都系酸性嘅。 哦，鱼系酸性嘅，哦，我估唔到喎。平时又话鱼咧系食落去健康，我又冇谂到。 Omega three 咁样。 系啦，又原来佢系调翻去酸性。 冇错啦，因为嗰个就唔讲酸食物。所以你就會聽見魚健康啲，呢個確實嘅，即係魚嘅飽和脂肪係比起紅肉嚟講少嘅。咁但係而家如果你個主題係講酸性嘅話，就魚都係列入為酸性啦。 係，咁而家咧亦都出現咗好多叫鹼性水啊，即係出去買話支水，鹼啊對我哋身體好啊，呢個係咪真嘅咧？ 嗱，呢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坊間嘅好多言論就話，我碱性嘅食物好嘛，蔬菜水果啊呢啲好有营养，亦都话有咩防癌啊，令到个免疫系统会有好嘅调整啊等等呢啲嘅好处，咁所以就会觉得，咁我摆啲碱性嘅食物落去，咪令到身体碱啲，咁咪少啲话癌症啊等等呢啲风险，咁但系我亦都有讲过，身体其实自动要去调节各。即係酸碱度去維持翻個健康嘅，咁所以其實你話，我將啲水全部飲曬鹼性嘅水，係咪一定好嘅咧？咁其實喺現在嚟講，研究未有證實㗎。 哦，咁唔使特登買啦，好貴嘅而家啲鹼性水， 好多嘅真係。 係咯，咁原來鹼性水我就知啦，就係坊間都好多嘅碳酸飲品。咁碳酸飲品，咁我哋真係又飲咗，係咪嗰啲碳酸又係咪即係等於我哋頭先食物嗰啲酸嚟嘅咧？ 碳酸飲品其實就係講緊即係逢親加咗氣嗰啲咧，就係一啲嘅碳酸飲品。咁嗰啲嚟講嘅話，其實又唔等於嘅。不過即係有啲會講話飲得多碳酸飲品啊，可能對啲牙齒啊等等呢啲嘅其實冇咁好啦咁。因為同好多嘅碳酸飲品同時間亦都有糖，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飲嘅時候要注意翻，即係唔好飲太多。清水其實就最好，咁亦都清水嗰個酸鹼度嚟講，亦都唔會偏太酸，亦都唔會偏太鹼，其實都好適合我哋去飲咯，就唔使話特別鹼性水啊，或者咩要飲啲碳酸嘅飲品啦咁咯。 哦，咁有冇話咧？其實如果我哋知道咗食物同埋一啲肉類啊各樣嘢咧，佢都有分碳，有分呢一個鹼性同埋酸性。咁我哋喺選擇嘅時候，點樣先至可以做到食物嘅嗰個均衡營養咧？ 其實呢，如果我哋依照返均衡營養嚟去進食嘅呢，我哋都係會喺個飲食上已經係偏簡嘅簡性嘅食物多㗎啦、 哦。 因為我哋嘅均衡飲食都建議有足夠嘅水果啊、蔬菜啊，咁亦都係要食一啲嘅即係高纖嘅澱粉質嘅食物啊等等，呢啲其實呢啲大部分都係簡性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保持一個基本均衡飲食嚟講呢，健康嘅基礎都可以做或者睇体重都系其实系可以控制得到嘅。 系咁，有冇话啲咩人系唔适宜呢一种叫碱性饮食嘅咧？ 系、哦， 暂时就冇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都可以放心，即系你都好少听见一啲有大病嘅人话你唔好食蔬菜水果啊，咁系糖尿病患者，我哋就话咦，小心啲水果，唔好一次食太多啊，或者唔好食太腍啊咁。即系对于肾嘅功能嘅人就可能话诶，一啲钾质高嘅蔬菜要注意啦。咁唔系基本上嘅话，蔬菜水果都系大部分即系人士我哋系需要去进食嘅。 嗯。咁所以各位听众啊，即係如果好似我咁啊，好似小白咁样呢，网上面见到一啲哇又话食碱性食物啊可以有助减肥啊。 美容啊。 係啦係啦，咁都要自己先諗一諗先。咁諮詢一下呢，就係 营养师 嘅意见啦，搵返个好嘅方法呢去到处理自己体重嘅问题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咪咪，下个星期再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持续冲突，造成超过2300人死亡，其中以色列有1200人丧生，2700人受伤，而加沙亦都有1100人死亡，5300几人受伤。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人道危机恶化，当地已经有超过1000座建筑物被夷为平地，超过26万人流离失所，医院的医疗物资短缺。而在以色列全面封锁之下，加沙唯一发电厂因为缺乏燃料而停运。以色列已经成立紧急团结政府，以应对战时事务。土耳其据报同哈马斯展开谈判，寻求被挟持的以色列人质获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局势发表讲话，表示一直密切跟踪以色列同加沙的严峻事态，并且同有关地区的领导人保持联系。他又对以色列同黎巴嫩边境发生的交火，以及来自黎巴嫩南部的袭击感到关切，呼吁各方必须要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和蔓延。古特雷斯又对联合国人员在加沙遇难表示哀悼，并且表示联合国人员正是日以继夜提供援助，而家需要快速并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通道，以便令到包括燃料、食品和食水在内的关键物资进入加沙。翻嚟本港，八岁男书院学生曾宪哲在失踪第八日被找回，搜救人员昨日下午在马鞍山郊野公园近老鼠田坑的草丛发现曾宪哲，他身体状况无碍，正在医院留医和接受观察。他的母亲感谢各界连日来协助搜索，令他深感港人的爱和温暖，又形容个仔仍然生还是神迹。警方说稍后会了解曾宪哲失踪期间的情况和失踪原因，暂时不涉及刑事成分。消防说搜索范围涉及10平方公里，曾经利用无人飞行器拍摄超过10000张相，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系统分析。而除了山势险要之外，搜救人员要穿过密林搜索，加上台风和暴雨，增加了搜索的挑战。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尖沙咀嘉南围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全线已经解封。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而家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嘅车龙去到沙福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嘅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嘅车龙排到五块田，反方向去清水湾啦，近住清水湾小学一段车多，龙尾正直之中学。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兆康站嘅车龙去到蓝地石矿场，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慢车龙尾科学园，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二线。 二台话你知。 我买咗牢菇，你食唔食啊？ 好啊，多谢。你知唔知牢菇又叫龙宫果，系一种盛产于东南亚地区嘅热带水果。 从外表嚟睇，牢菇同龙眼有啲相似，剥咗皮之后果肉都系透明。唯一唔同嘅系，牢菇嘅果肉好似山竹咁，分开五六瓣，而味道就有啲似柚子，清新又酸甜。但系如果咬到粒核，就好苦噶啦。 牢菇之所以在泰国咁出名，除了是因为皇室喜欢食之外，它不单止可以食，烘干了的果皮还可以用来驱蚊，悭翻买蚊香的钱啊。 不过食牢菇的时候有一样东西要注意，原来蝎子都很喜欢食牢菇，所以有时可能会有些蝎子仔匿埋在牢菇堆里面，食嘅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啦。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肥强六点半咯，仲唔收工搏咩？ 我呢啲办公室寄生族咧，知道老细未走啊，咪扮 O T 搏好感咯。 所以话你份人肤浅咧，好感的定义唔系咁简单。想老板赏识，做嘢嘅时候除咗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仲要顾埋办公室工作安全。想更全面，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办公室工作安全同样重要，够光够通风，个个舒适开口笑。我系 Lolita 蔡海。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 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早晨嘉明， 早晨啊， 早晨嘉明， 早晨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嘅晨光听众啊，哇！我想话咧，寻日呢两个好消息都真系非常之开心啊吓，都系全城探讨嘅呢个消息啦。第一件事就系头先我哋新闻当中都有讲到嘅啦，就系南北嘅男生啦，十七岁嘅佢咧揾得翻，经过八日嘅搜救之后， 揾翻就好啦。当然啦，屋企人都话呢个系神迹啦。咁啊，无论系点啦，最后冇事就得噶啦。咁经一事长一智啦，咁啊，自己又学懂咗一啲嘢，咁睇下点。谋求一个新的生活模式，我觉得都是啱喎。无论喺学习以至自己对成个生存啊生活嘅体会，我估佢自己都有好大嘅领略啦。 八日经历咗黑雨啊，同埋九号风球啊。 系啊，因为嗰好多求生专家都话，其实个几率都真系有少少微乎其微啦。咁总之依家最后冇事就可喜可贺，同埋即系我估个情绪支援真系要帮下手啦。 系啊， 有阵时屋企人都要睇下，喂阿仔阿女系咪有啲唔开心？即系我哋如果神光是一个 family 的话呢，即是我就要睇住 关心下船仔啦。 是啦，因为船仔呢是最年轻的嘛，而且他真是一个学生哥。 在学的学生。 是啦，他 final year, 即最后一年好驚的嘛，可能他要攞 distinction 啦，是不是，即是哇你这些高才学子来的嘛。 哇，不要这么 说啊。你有没有情绪问题啊？ 翻咗晨光之后就冇啦， 几衰呢个人要谂啊，佢要扮谂 啊，冇啊，而系又翻咗晨光之后就冇啦， 系啊，做得好好， 俾啲空间啦，系俾啲空间佢哋一家人啦，自己去处理呢一件事啦。不过揾得翻咧，生命仲在吓，就咩都可以搞得成噶啦。咁啊，另外卫斯咧，亦都系另一个令人担心嘅事件啊，因为咧原来卫斯咧，原来佢都系身在以色列嘅之前，就系呢一个战争啱啱爆发嘅时候，咁啊，仲要系经过陆路咧去到约旦，咁所以卫斯嘅呢一个身处嘅位置咧。都是令到他很多的粉丝和朋友很担心的，都报了平安了。 都危险啊，因为昨天看到 BBC News 其实都有讲话，有些华人去到当地都举手说，我是中国人，可能都要开枪这样。 是啊， 即是挺害怕的嘛，你知道我们看电影才会接触到枪声，他又不是望着他来打的，即他可能拿枪来镇压这样。所以件事都比较麻烦，希望世界和平啦。 是啊， 即是成日都要住咁，之前即系俄乌已经又系继续，依家都仲系打紧仗，依家又有一个新火头就系以巴咁啊！世界和平啊，最 happy 啦！希望即系大家都用你嘅方法去默念，哎，好啲，好啲，好啲，咁个世界就会好噶啦。 系啦，用尽自己嘅愿望能力吓，亦都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到嘅，做能做多少少啦。咁啊，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就系个报过两个好嘅好情案之后咧， 讲个唔好啦，终于系嘛？ 如果系你租屋户嘅话咧，未必开心嘅。 做咩事啊？ 哎呀，又有 你业主加租啊？因为施政报告之前憧憬楼市辣椒松绑，啲、 哎、 业主都突然间加咗一两成租。 系唔系咧？嗱，我真系听闻市场上咧系有唔少嘅业主喺呢轮咧无权拆涨地加租，甚至乎已经开咗口噶啦。 哦， 系啦，咁啊呢个系 已经 业主嗰边嘅做法啦。咁但系咧，近排揾到嘅呢一个最新攞到翻嚟嘅资讯系啲咩咧？就系、是、一个咧澳洲同埋英国咧同步联手做嘅一个系生理上面嘅调查。 哦， 究竟租屋同埋做业主嘅朋友，你嘅身体健康同你呢、這、一个？住嘅楼房系唔系属于你嘅？有冇关系嘅 咧？即系可能租楼嘅人健康啲，或者业主健康啲，即系做呢个 research 就系。 系啦，究竟经过一轮嘅1500个嘅样本啦，又抽埋血啦，佢哋会唔会真系有啲身体上面嘅功能话俾你知？ 抽埋血添， 租屋嘅朋友同埋我已经系买咗楼嘅朋友，有啲乜嘢喺身体上面嘅唔同嘅咧？ 我估先，我觉得买咗楼嘅人咧开心啲嘅， 点解咧？ 咦，唔系喎，呢个系澳洲， 澳洲同埋英国两边 咁啊，租屋嘅人开心啲啦。 点解咧？ 因为佢哋，我成日觉得可能外国咧系中意试多啲新嘅嘢嘅，即系中意去探索下身边唔同嘅地区啊咁样。咁可能佢哋搬咧，搬嚟搬去，觉得有一个新嘅 exploration，觉得我有探索，我有啲新嘅嘢，开心啲。咁同埋我唔知系咪外国嘅。房贷好似又特别高，啲供楼供得劲辛苦咁样。 系啊，可能贷款利息又高啲。 系咯，会唔会租楼开心啲咧？ 嗱，呢个船仔嘅睇法啦。咁小白你点睇啊？ 租楼咧，我知道外国好多地方佢哋对于租借屋嘅人士咧，其实嗰个法 法律嘅保障其實好高喎，即係例如我租咗嘅時候咧，佢有啲甚至乎法例就係講到咧，就係你唔業主冇理由嘅話咧，係唔可以拋佢走嘅。 嗯， 咁佢一路住嘅時候就住到佢唔住為止。 嚇， 係啦，咁啊層樓你唔好理邊個租邊個唔好理邊個供啦。咁總之我住喺度，你就唔可以趕我走咁樣嘅。 我都有聽過嘅， 係佢哋特別係德國啦，德國對呢一方面其實嗰個嘅即係保障都好勁啊。 係啊，保障租户添啊。 係啦係啦，保障租户保障得好犀利啊。咁佢哋呢一個地方會唔會都係有咁樣令到租户就覺得？我做咩自己买啫？我喺呢度住，我住得好地地，我唔中意我先至走，佢又怕我唔走嘅咁样。可能因为咁就觉得我住中意住嘅地方，我就可以选择性周围去又得，我中意住喺啲区又得，中意住喺第二区又得，即系就翻我自己翻工或者小朋友翻学，咁可以灵活咁样转。所以我觉得租应该会开心啲。 嗱，租咧真系我都见到啲条件上系真系比较优越啲噶。租唯一一个唔好系咩咧？就系、是、外国啲灵异电影咧，通常咧你就因为租屋搬屋咧就会发生鬼故事啊！ 哦、 如果唔系咧，你正正常常自己住翻自己嗰间屋咧， 住古堡咪得咯？ 唔系噶，搬一间靓嘅新屋，可能最后都有啲故事啊！ 佢哋嗰啲庄园通常都系庄园同古堡噶嘛。 系啊，我细个睇呢个Nicole Kidman 嗰啲， 系 系咪 The Artist 啊？ 系啊， 系啊，好似啊，就已经系无啦啦搬屋而引起噶啦。之后啲故事都系咁发生。嗱，我要澄清几样嘢嘅。嗱，香港咧买楼咧就未必系买楼，因为你 full pay 先叫买楼啊嘛。 系啊， 咁其实 供楼 你只系供楼嘅。 咁 好啦，你系啦，喺呢个逻辑底下咧。你咧未供完层楼咧，其实你未必系业主嚟嘅，系啊，因为你未供完啊嘛，你只系一个供款人就严格上嚟讲，即系纯粹打下趣咁样啦。咁喺香港，即系当然系做租客有着数啦。你谂下，坏咗部冷气就蒙生啊，部冷气好似争啲，你管理处包唔包噶呢栋新楼嚟讲？如果唔包，可能你要搞搞佢，因为就嚟夏天啦咁样。咁你阿蒙生咧就自己。又打咗好多电话俾嗰啲电器供应商又搞啦、搞到掹晒自己间屋企个冷气都未整啊，整咗个租客个冷气个 良心业主咯，呢个蒙生咪 你又惊个租客又泼啲嗰啲污糟嘢喺你嗰度，你所以咧对待租客咧好似咧臭女朋友咁样噶，真 系 好难噶，我觉得。所以咧，我觉得喺香港啊，特别喺香港啦，一定系做租客着数啲嘅，业主就冇咁着数噶啦。 都系嘅，都可能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一啲分别嘅唔同嘅结果啦。但系睇翻呢一个咧，分别系喺英国同埋澳洲做嘅呢一个1500人嘅抽血样本当中嘅调查，咁就发觉咧，原来佢哋觉得租客咧。是好大压力，大压力到一个点咧，系佢哋嘅死亡率咧系比得上一个吸烟者嘅。 吓咁紧要啊！咁要做业主啦。 我冇谂到 咁简单咩？讲一句就 唔系喎，吸烟个致死率已经 系 算高噶啦嘛，成日都话唔好吸烟啊。 我哋晨光团队咧，冇人吸烟嘅，最紧要，所以我哋认证唔到呢一样究竟吸烟易啲死定吸烟冇咁易死。 唔系啊，咁如果咪好惨咯，即系我租楼加吸烟嘅人士， 系啊， 咪 double 咗咯。 你讲都冇错啊。 系啦，又或者咁，我哋唔用吸烟者嘅呢一个角度嚟到讲，原来咧心理压力嘅指数咧，要交租嗰种压力咧，系等同于我失咗业要揾工嗰一种嘅压力嘅。 哦， 我知啦， 佢哋嘅心咧就我今个月揾咗啲钱翻嚟啦， 系啦， 转头第二只手咧就拎咗去交租， 交咗租先，然之后先至讲翻我自己嘅生计，咁所以嗰一个交租作为租户嘅压力咧，系好影响到佢哋嘅心理健康。 咁但系呢一个系讲紧你个自我责任啫， 系啦， 喺香港租楼有好多嘅叫租客，其实好定时定候都交租。 呢度都想讲咧，即系佢哋面对呢个压力咧，我谂香港大部分人每日都系面对紧， 系啊， 系咯，个个都系长期凉尾噶啦，香港好多人都系。 但系大家好醒咧，将你收入嘅三分一咧已经爱嚟交咗租金噶啦， 或者咁会预咗呢一个 budget 就交租噶啦，就唔会使突噶。 因为我哋系叻嘅。 系啊，或者我哋系有叫做守规律啦，自律咯， 我哋抗压嘅力量亦都强嘅。 咁梗系啦，香港人不嬲抗压力量 强啦。有可能都系因为佢哋嗰个失业率高咗啦， 系 咁啊，冇一份粮、啊。 失业率高咗，大家咁话啦，全球性嘅呢个系后疫情嘅危机嚟噶嘛，失业率高企。 同埋咧，有唔少嘅地方咧，佢哋嘅政府都有唔少嘅津贴啦，譬如话系帮一啲嘅租户啦，无论系一啲系公营嘅房屋又好，又或者咧喺房屋上面有啲政策去帮到人哋减轻佢哋交租嘅。压力嘅话咧，原来又有少少得意嘅发现，原来咧喺讲嗰个衰老嘅速度啊， 速度。 如果你嘅衰老速度咧系想慢少少嘅话咧，作为租客嘅话就应该揾多啲政府嘅资助。佢话咧，即系经过呢个抽血嘅科学嘅实证之后，系啦、就话咧，如果你嘅租金上面系有津贴嘅话咧，你衰老都慢啲嘅。 OK， 呢个咪又去最后就啊，其实政府好， 系啦， 身体好。我再讲多次呢个金句， 其实呢个佢都 logic 嘅， 政府好，身体又好，咁啱嘅，我都咁样觉得。如果你话哇，福利主义抬头，每个月派5000蚊俾你， 每个月 系咯， 每个月加派5000蚊系咩概念啊？一年你会攞到几多钱啊？ 系啊。 50000多元噶啦， 我买保品啊，嗰度得过我多几年命啦。 但系佢可能有交重税咧，系有辣有唔辣啦，每样嘢都 系啊。不过咧，讲真呢一个嘅研究咧都系有趣嘅，即系纯粹系讲下做搞笑嘅角度啦吓，嚟到讲下原来喺都有影响你嘅身心灵嘅健康啦。咁同埋咧都睇翻，譬如话喺唔同嘅国家当中嘅分析咧，纯粹讲呢一个租金都真系唔少嘢噶。譬如话咧睇翻美国咁先算啦，过去嘅一年咧，佢哋嗰个租金嘅上升幅度咧都真系相当之大，仲要。话咧系即系美国嚟讲咧，纯粹系个价钱啊，已经有去过一个史无前例咁大嘅升幅。就甚至乎咧，佢哋嗰边咧，原来睇翻上年嚟讲咧，60%佢哋嘅人均嗰个收入，即系家庭嘅总收入咧，就基本上咧系佢哋嗰个租金嘅中位数。咁、所以话咧，就唔似我哋香港三分一嘅粮就摆喺租金上面，但系嗰边可能甚至乎租金去到系60%就摆咗去间屋度度咯。 咁60%又真系。 夸张， 又真系夸张嘅， 咁啊需要佢哋嘅政府帮下手嘅， 所以讲政府好身体好啦。 Truth is bulletproof, there's no fooling you. I don't dress the same.Me and two, you say I was yesterday, have gone our separate ways. Left my living fast somewhere in the past, cause that's for chasing cars. Turns out open bars lead to broken hearts, I'm going way too far. I know it used to be great.To be young, you tell me time has not changed me. That's fine, I've had a good run. I know I used to be crazy. That's 'cause I used to be young. Take one, pour it out. It's not worth crying about the things you can't erase, like tattoos and regrets, words I never meant, the ones that got away. Lift my to be crazy, messed up, but God, was it fun? I know it used to be wild. That's good.'Cause I used to be young. Used to be young. 佢系 Miley Cyrus。 晨光第一线，全仔。 家流感咧，我都觉得好似严重咗少少，即系大家身边都亦都有好多人咳啊，好多人病啊。咁我之前翻工咧，一到呢啲时间咧，就总系有人请假噶啦。 正常嘅， 系啊，真系冇办法。 同埋请假系负责任嘅一件事嚟噶，你唔好喺公司度散播病菌啊嘛。 系啊，同埋你即系呢段时间转天气咧，你都冇见过我着长袖衫啦，除咗冬天，我都真系感觉到咧，自己如果唔好好即系保暖嘅话咧，好容易咧就会涉亲咧冇得翻工，又会影响到身边人咁样咯。同埋咧呢个都要讲嘅，诶，嘉明加盟咗晨光咧，因为佢最细嗰个小朋友系真系好细。 系啊， 你几细个啊？你最细个 九个月， 九个月、啊、 B B， 你点好意思病？你病咗真噶，我真系觉得病咗真系唔好翻工。如果佢同佢同场嗰一日啊，我讲句，咁九个月嘅小朋友嘅抵抗力应该就系好鬼弱啦，系咪先？咁、 啊、 所以大家尽量都啊，身体健康，希望做嘅人身体健康，听嘅人都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啱唔啱啊？船仔 啱啊！其实打工仔咧病咗唔舒服唔翻工咧，系真系在所难免嘅。咁但系咧，亦都发现咗一个新嘅现象啊！不过就唔系喺英国，喺唔系香港，系英国啊，系啦。呢一个咧就系话平均咧，旧年啊，每个人请咗7.8日病假嘅，创咗13年嚟嘅新高。嗱，点解咧？因为原来以前咧，2019年嘅时候咧，就系5.8日嘅，而家就变咗7.8日，高咗两日。 系咪大家挂住睇英超啊？好似阿小白你觉得系咪？睇下嗰啲仙魔大战，阿仙奴对曼联啊、曼城啊咁样。 有阵时睇到咧，譬如曼联啲波啊，恨铁不成钢，个人激亲啊嘛。 系啊，同埋多咗。 有冇讲到曼城嗰啲系特别高啊？个 percentage 我都唔知 道。啲 fans 啊。 定还是咧？依家有几队打起咗嘛？咩纽卡素啊、白礼顿啊？原先咧，佢嗰个地方嘅球队咧渣啲咧，咁咪唔使请咁多病假。喂，依家同你讲 ，Brighton 都咁劲喎，系咪先？咁 Britain 都多咗人就，哎呀，我哋俾啲海风吹到咧，啲海鸥啊散播啲病毒，我哋病多啲啦，咁样，唔知系咪咁啊吓？我估咁推演 咧。我一开始以为系因为Covid 啊，咁你正常你 Covid 你病咗咪请多啲假咯，咁样。咁佢话咧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系真系有50% 嘅人咧系因为新冠肺炎咧系持续请病假12周嘅，系啦，我听过咧我有朋友喺英国啦，佢系每个礼拜都中一次， 哇！ 即系好翻再中，好翻再中，好翻再中， 咁癫， 中咗个系啊？ 点做到？ 我都唔知佢点做到啊！ 如果系六合彩就好啦， 我都 中完再中，中完再中，再翻中咁样， 夸张系啊！佢就好夸张。咁呢个我谂亦都有可能嗰边嘅，即系佢哋麻麻地中意戴口罩， 或者卫生问题 系啦， 或者我都觉得系嘅。其实中医都帮咗好多手嘅，喺嗰个长新冠个护理嗰度，我估大家个长新冠嗰个后遗症做得好啲， 都系食中药嘅。 系啦，你做得好少少，跟住之后咪又冇咁容易翻发咯。我估系咁啦，医疗。嗰啲我唔识啦，但系你讲到你朋友咧， 系啊，都系， 佢系真系有啲夸张嘅。 咁所以请假个比率都多咯，英国方面 系啦，英国咁另外亦都有一个大家都比较少估到噶，或者比较少留意嘅，佢哋咧有成63% 嘅人咧，反而系因为精神嘅一啲情绪疾病啊，而去请病假。 OK， 系啦，系多过一啲大家谂嘅可能新冠肺炎啊咁样，系真系咁多，尤其是咧佢哋估。估计咧系 Covid 之后，大家经济压力咪大咗嘅，咁佢心理压力又大咗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其实我觉得系关而家亦都有更加多人去留意更加多新心灵嘅有关嘅。譬如我大学都有多咗好多一啲 counseling 一啲免费嘅 service 啦。只要你一唔开心咧，你系真系可以揾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去帮你去话俾你听啊。其实你可以试下点样做啊，或者点样去，即系我觉得最紧要就系点样去。唔好避咗呢个问题。 啱啊，即系讲出嚟咯。咁但系呢啲心病啊，还需心药医啦。咁啊，旧时咧香港就冇呢啲叫啊，如果你情绪病、心理病有假期，你一定要有张医生纸。即系香港请假好现实嘅，你有张医生纸，你咪有得请咯。 不过我都听闻过咧，近排都有啲唔少系由啲国际嘅大企咧，佢哋会开始多啲唔同类型嘅假期，俾啲员工可以去参考有冇需要用得着嘅。之前都有分享过啦，西班牙就有呢一个女士专用嘅每月嘅月事。 事间。 系啊，呢个非常之好啦，希望香港嘅所有企业都可以效仿嘅， 睇下做唔做得到啦。咁但系佢哋西班牙嗰边就立咗法噶啦，每个月咧，每一位嘅女性员工，只要你有月经咧，你都可以有三至到甚至乎五日嘅假期嘅。咁而另外咧，都有听过，譬如话侍产假先算啦，都系越嚟越长嘅，有啲甚至乎咧系全年咧都可以俾妈妈你系可以攞假之余。甚至乎因为好多唔同类型嘅家庭配对啊，有啲可能系一对基 couple， 佢哋去领养咗一个小朋友，都系组织一个新家庭嘅新开始，佢、都会俾你攞到呢一个嘅一年嘅嘅、假期啦。 我都有听过，譬如加拿大咧，咁可能佢哋嗰啲侍产假同埋男士侍产假咧，都讲紧有半年咯。 系 啊，我有朋友有半年咧，系咁依家睇 NBA preseason 啦，咁我问佢：，哇，你依家日日都唔使翻工？系啊，啱啱生咗一件啊嘛，佢话恭喜恭喜恭喜，咁你唔使翻工，有半年唔使翻咯。 系啊。 公司再送多两个月俾我咁样， 又信话可以系夫妇或者系即系总之系父母啦，就可以去平分呢一个固定嘅假期日数嘅。譬如话你觉得妈妈需要多啲，好妈妈俾多啲你，然之后爸爸咧你都可以有翻一个特定嘅日数啦。咁甚或乎咧有啲譬如话喺婚姻上面出现咗问题，你会有一个分手假嘅。 哦， 咁等你有一个三日至到一个星期嘅时间，你唔需要翻工就去处理你自己私人生活上面一啲必须要处理嘅问题。 咁都啱噶，其实 啱啊。我都覺得一個企業啦，你想大家做得開心啲，即係少啲人辭職啊。其實最緊要咧，反而就係睇下政府有冇啲咩措施啦。譬如英國亦都係有一啲病假嘅一啲津貼嘅。咁通常你有唔舒服咧，就俾多啲少少津貼你啦。咁另外亦都係講真嗰句，大家如果真係唔開心，係啦，有啲咩嘅情緒需要咧， 打俾船仔， 打俾船仔，可以 D M 我啦，喺 打上嚟1872388啦，到時神哥 morning call 大家傾下偈咪得咯。 呢个即系最重要嘅方法， 打俾船仔意思系打俾1872388啦吓。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晨8:12，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当然有我哋嘅嘉宾朋友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恒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好，大家好，晨光嘅听众 系星期四嘅早上，揾 Dicky 咧，咁啊，连续升咗五个交易天咯，讲紧港股啊吓，咁啊，但系我哋咧讲下隔晚美股先，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升，虽然有啲联储局嘅官员咧就开始又要放下鹰咯，嗱，好似咧我哋煮嘢食咁样，有阵时就落啲糖，有阵时又落啲盐，有阵时又落啲糖，有阵时落啲盐，真系咧唔知点去预测啦，个点阵图咧都唔知系睇好定唔睇好，啲官员嘅言论咧又唔太一致。不过冇理啦，美股都连续升咗两三个交易天啦，咁样。Dicky 交俾你去分析下，究竟咧美国嗰边啊联储局加唔加息啊，或者数据嘅公布有冇机会刺激下股市上扬咧？唔该晒你。 有阵时咧，阿欧你真系讲得好，形容得好透彻嗰只嘅啫。嗱，我啊觉得咧有阵时联储局又系议息会议咧，似咩咧？我成日都比喻嘅， 咧，好似例如啱啱完咗嘅呢個杭州亞運咁啊，即係嗰啲咧跳水啊咁啊，個個俾個分咁，跟住最高最嗰啲掹走佢。咁仲有咧，真係似煮嘢食嘅，因為我最近外佣就翻咗去鄉下，咁啊，我有陣時又要煮下飯。 喂，你煮嘢好食嘅 ，Dicky， 我見你擺社交平台咧都係大煮 feel 嘅 喎。 哦，唔係嘅，即係煮得靚嗰啲都冇 po 嘅，其實。 係咩？點解啊？點解唔 po 啊？ 咁跟住，好似你咁講咯，嗱，即係話其實一路煮咧，即係真正嘅大廚咧，其實肯定咧就唔會話完全跟住曬同一個比嘅份量嘅一啲嘅材料嘅。除咗整麵包之外，其他煮餸一定係咧憑感覺嘅。咁但係咧就點樣咧？點樣都要試味。好似你咁講啦，太稀咩個汁咁啊，加多少少生粉水咯。咦，太鹹啊，加啲糖咯，加多少少，即係一定係咁樣。咁我諗聯儲局嘅意識咧，其實都係嘅。即係點啊？就係時勢亦就睇住每一個經濟數據對於市場嘅衝擊，仲有亦都要衡量翻就過往嘅貨幣政策。喂，嗱，緊縮貨幣政策咗好耐噶啦，即係之前咧喺疫情嗰時就減，跟住咧就買，咁跟住而家咧就係咁沽債，係咁加息，咁亦都維持咗好長時間。咁好啦，咁開始都唔同嘅官員當然有唔同嘅言論同睇法啦，即係好似啲體操運動員。表演員啊，比完賽啦，咁梗係要比分，咁梗係會有啲唔同嘅睇法嘅。咁但係普遍嚟講咧，都係嗰句啦，市場而家大家都會覺得就話嗱，個會議記錄咧仲係少少英嘅，但最近近期啲言論咧就開始越嚟越夾啦。當然喺目前呢一刻，即係環球嘅局勢。都是相當之複雜的，即是由哈馬斯武裝分子襲擊以色列，這一刻開始以巴的衝突又升溫呢，亦都是令到市場都很擔心。但是我即是在這幾天即接受其他不同媒體或者在港台的節目都有講過，就是我們就要衡量了，究竟這個戰爭即對於金融市場的衝擊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呢？即是很無奈又不是真的那麼大的，當然大家說哎呀，即是生靈塗炭，有很多平民百姓傷亡，但金融市场就是你可以说冷静又得，你可以说冷血又得，金融市场就只是会评估就喂，那究竟对这个商品的价格的影响会是怎样呢？那究竟伊朗有没有参与呢？就是最关心这样的，哦，他说他没有，唔好理佢有唔好，總之佢話佢冇咧，咁總之大家就覺得咁原油供應就穩定啦。咁好啦，咁再者咧睇翻即係隔晚，即係應該咁講啦，美國嘅呢個生產物價指數其實真係的而且確咧，比市場預期略為高一啲嘅，即係講緊呢一個按年同埋按月嘅升幅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都叫做溫和咗。咁但係溫和咗得嚟咧，即係唔係話冇升幅啊嘛，亦都係比預期多啲嘛。不過咁都改變唔到市場而家認為。就係講緊11月，即係嚟緊呢一次議息會議咧，係坐定粒六，肯定唔會加息，因為咧嗰個唔加嘅機會率咧已經去到成九成嘅。咁但係咧講緊去到12月，即係話年內最後一次議息會議咧，講緊唔加息，而家喺呢一刻期貨市場顯示嘅機會率咧，都去到成七成二，即係話簡單啲講，即係睇完曬呢一紮數據之後咧，大家判斷咗落嚟嘅結局就係認為。美國嘅加息嘅機會咧，雖然都有陣時會飄忽嘅，即係會喐嘅，即係有陣時甜啲，有陣時鹹啲，好似我哋兩個比喻咁樣。咁但係而家普遍個方向都係去緊，就係話唔使加嗰邊咯。咁所以即係大家就已經係有個心理，就會覺得最後都係唔加啦，因為都已經加咗咁多次。咁所以就已經判斷到就係幾大機會，美國嘅加息嘅步伐已經去到尾，亦甚至乎咧。進入高原期，即係話唔會再加啦。雖然唔會減，但係咧可能就橫行一段長啲嘅時間。咁而家咧就係、普遍主流係咁樣睇。咁所以就即係亦都有呢個預期嘅話咧，咁終於咧就對個美元咧，即係之前強勢不現嘅美元咧，就帶嚟一個少少回吐嘅一個嘅憧憬。咁啊，跟住最關鍵就債息啊嘛，即係唔係琴晚啊嘅之前一日咧就真係回翻好多。同埋咧，講緊咧呢一個即係兩年期，開始五年期、十年、三十年咧，咁其實五年到三十年咧，已經冇再倒掛。兩年期的而且確高過頭先我講嗰啲再長期啲嘅債息，係仍然都仲有一個所謂嘅債券嘅知識曲線倒掛嘅情況，但係個倒掛情況改善緊。咁所以當大家覺得如果真係會有機會唔使再加息咯，短期嘅債息有所回落，跟住慢慢嗰個債券嘅知識平坦咗之後咧，雖然有一個好高峰，但係 體由逆向變成平坦咧，呢、這個係相當之正面嘅，同最對於市場嘅一個信號嚟講。咁所以就經歷咗上個月嘅下跌啦，亦都講過啦，即係九月份係冇好嘢噶嘛美股。咁即係十月嗱，當然而家咧彈咗咁多日嘅美股咧，開始咧慢慢即係去到近佢哋即係一啲形態上嗰個阻力，譬如話成個下降通道，差唔多彈到頂啦。咁可能去到呢度又差唔多。咁甚至乎一陣都可以再講下港股連日嘅反彈之後，我都會暫時睇18,300点咧，嗰個阻力又會慢慢又會大少少啊。但係唔好理啦，起碼低位彈翻啲先啦。咁我美股亦都又唔好理咁多啦。總之咧，調整咗成個九月之後又彈翻啲啦。咁成件事就係而家喺呢一秒鐘，反而就會見到地緣政治局勢咁緊張喎。咁但係點解會環球金融市場好似咁冷靜咁嘅？都係嗰句，即係你話啊，即係以巴衝突好慘，生靈塗炭，即係有好多平民百姓傷亡。咁但係咧大家會睇即係金融市場嘅話咧，可能即係個重要性或者影響性咧，可能就係比起美國嘅某一個即係通脹嘅數據，可能即係不遑多讓嘅啫。咁就係、是。現實嘅金融市場就係咁現實啦。 嗯，明白啦。咁啊，頭先 Dicky 都話啦，咁啊，港股咧有機會有少少阻力啊嚇。咁啊，但係今日咧時間所限啦嚇。咁聽日咧再同大家咧一齊再跟進多啲港股嘅表現啊。咁啊，同大家講翻啦。咁啊，港股咧，琴日又升228点啦。今日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聽日再同你多啲時間詳細傾。 好，拜拜。 拜拜。 可以休息就好啦，望咗下一年嘅暑假啦。佢系 Yumi 中游美有呢首作品，作品名字就叫做下一个暑假啦。 送走咗今年嘅暑假，咁啊迎接咗好严寒嘅冬天。 系啊， 我希望佢快啲嚟。不过而家秋意都 OK 嘅， 秋意浓啊，依家 都唔错嘅。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啊，摄氏24度啦，相对湿度咧75%。留意咯噃，未来嘅两三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可以慢慢享受一下呢一阵嘅秋风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思芬喺度噶。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就会喺10月举办四项嘅科技展，当中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同埋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就将会喺听日10月13号星期五开始啦，一连4日喺湾仔会展同期举行，而两个照明产品展咧就会喺10月底嗰阵时举行噶。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去做咧，先为大家咧介绍两个电子产品相关嘅展览噶噃。早晨啊 ，Joe。 早晨啊，思芬。秋季电子产品展，简称系秋电展，同埋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技术展，我哋简称呢个 EAsia 咧，两个展览会咧其实就吸引咗22个国家同地区接近3200间公司参展嘅，除咗本地展商之外咧，仲有来自中国内地啦、台湾、日本、韩国，而喺东盟嘅有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欧洲嘅有丹麦、法国、德国以及仲有美国嘅参展商添。今年嘅秋电展咧就会以崭新科技、创新生活为主题嘅。会展旧翼嘅展厅咧就会主要集中展示科技类嘅产品同埋服务嘅，包括采用深度技术嘅一啲产品同方案啦。当中包括咧有科技馆展区会展示新一代嘅 AR 啦、VR 嘅产品啦，采用机械人技术嘅发明等等嘅。而初创专区咧亦会云集年轻嘅企业家，带嚟有潜力嘅产品同埋方案。仲有一啲展区会带嚟联网家居产品、电脑及电子产品，同埋一啲车内使用嘅电子设备添。而会展新翼嘅展厅咧，就主要展示电器类同埋电子消费产品啦。当中亦都包括品牌汇水廊咧，就会网罗咗各地知名品牌嘅电子消费产品。今年新增嘅储能产品展区咧，就会展示大容量嘅流动充电器嘅。仲有一啲展区啦，就会展示各种唔同嘅户外使用嘅电子产品，涵盖咗运动及露营类别嘅产品添。同期舉行的 EAsia 啦，就由贸发局同埋慕尼黑国际博览亚洲有限公司合办嘅，展示咗电子元件同埋部件、电源设备同埋有太阳能光伏技术、可再生嘅能源方案、视频显示技术等等。 展览咧就汇聚咗好多优质展商啦。阿 Joe 啊，咁不如你都帮我哋介绍一下当中一啲创新同埋高科技嘅产品同埋方案啦。 好啊，首先咧，我哋讲下秋电展先啦。嗱，而家都市人咧就机不离身嘅，但系成日咧都会手机冇电。咁有一间香港嘅初创企业咧，就研发咗一个无线嘅充电手机壳，可以帮手机同埋蓝牙耳机充电嘅。产品咧就唔含锂电池，但系咧佢哋采用咗一个专利嘅技术咧，就可以防止手机过度充电。手机壳只有80克重，而充电量咧已经可以足够维持手机一日嘅操作噶啦。而根据呢间公司嘅市场调查结果咧，全球大型嘅电子商务平台都冇呢一类型嘅产品噶。而佢哋呢个创新产品呢已经获得美国同埋新加坡手机充电产品入口商嘅青睐，即将投入生产㗎啦。呢家公司呢而家呢已经有杜拜、捷克同埋日本嘅买家呢透过贸发局嘅 Click to Match 相对易网上配对平台邀约緊佢哋喺展会期间洽谈协作㗎啦。另外啦，越嚟越多人重视健康，想食有机菜嘅，但係呢价钱一般都稍为贵㗎喎。而有一间香港嘅初创企业呢就会将 AIoT 即係人工智能嘅物联网啦，配合呢个大数据分析呢，就应用喺种植有机菜同埋有机食用花上面。佢哋喺温室进行呢个鱼菜共生嘅水间种植啦，利用呢个 AIoT 控制水流、温度同埋照射有机菜嘅 LED 灯嘅光谱等等咧，令到种植有机菜嘅速度增加，同时亦都令到成本下降，到可以系种植一般嘅内地菜相约嘅。而呢间公司咧，亦都聘请咗3位智障人士打理有机菜啦，真系可以做到呢个科技向善，呢个 Tech for Good 嘅呢一个目的啦。由于健康食品市场嘅潜力好大啦，呢间公司亦同紧呢个沙地阿拉伯嘅投资者咧签订咗呢个合作备忘噶啦，计划喺当地咧就会开设呢个鱼菜共生嘅农场，亦都而家咧同紧一间马来西亚嘅农业公司洽谈技术转移嘅合作噶。 另外，这个癌症病发率呢就越来越高，普及筛查呢就非常之重要。有泰国的企业呢就开发了一个生物的传感器，抽取人体的血液样本之后呢，不需要进行 DNA 的提取，就可以检测到肿瘤的生物标记，缩短了检测的时间的。而这项技术呢首阶段应用在这个检测前列腺癌和乳癌早期的筛查，亦都将会扩阔到是应用在其他癌症的检测上面的。而自动驾驶亦都是一个大趋势啦，有一个本地的初创公司呢采用尖端的网络技术和 5G 网络呢，能够有效咁样呢远程监察和控制机器运作。有广州的企业呢亦都试验紧将这个科技方案呢应用在自动驾驶上面。相关的方案呢亦都已经应用在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和深圳的盐田港，遥控控制这个吊臂车，令到工人可以留在控制中心，更加安全舒适咁样工作，亦都舒缓咗呢业界人手不足嘅问题。而 EAsia 呢亦都吸引了很多有实力的展商的，当中也包括一间在珠海被列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半导体生产商，大家不要错过了。 阿周啊，我知道展览期间也有一些精彩活动的，不如都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啊，展览期间也会举行一系列的论坛和讲座的。创新科技论坛就会探讨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香港电子论坛就会探讨微电子生态系统等等的议题的。我们也会举办多个不同的活动，等到初创企业推广他们的创新理念，争取多些投资者的支持，还有就着业务发展呢向这个专家取经的。 展会详情可以在贸发局的网站那里查阅，业内人士呢就记得上去贸发局的网站那里免费登记入场了。今早早唔该晒你阿 Joe，Thank you， 唔该晒思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失踪的拔萃南书院学生曾宪哲被找回，搜救人员昨日下午在马鞍山郊野公园近老鼠田坑的草丛发现曾宪哲，他身体状况无碍，正在医院留医和接受观察。他的母亲感谢各界连日来协助搜查，令他深感港人的爱和温暖，又形容个仔仍然生还是神迹。警方话稍后会了解曾宪哲失踪期间的情况和失踪原因，暂时不涉及刑事成分。消防话搜查范围涉及10平方公里，曾经利用无人飞行器拍摄超过10,000张相，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系统分析。除了山势险要，搜救人员要穿过密林搜查，加上台风和暴雨，增加了搜查的挑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持续冲突，造成超过2,300人死亡，其中以色列有1,200人丧生，2,700人受伤，而加沙亦都有1,100人死亡，5,300多人受伤。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人道危机恶化，当地已经有超过1,000座建筑物被夷为平地，超过260,000人流离失所，医院的医疗物资短缺。而在以色列全面封锁之下，加沙唯一发电厂因为缺乏燃料而停运。以色列已经成立紧急团结政府应对战时事务，土耳其据报和哈马斯展开谈判，寻求被挟持的以色列人质获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经济目前正是处于结构性改革阶段，能源行业亦都正是发生深刻变化。为此他提出俄罗斯能源领域变革的四大战略方向，俄罗斯能源供应将会转向世界上经济快速增长并富有前景的其他地区市场。普京在莫斯科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说，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一个自然过程，亦都并非由地缘政治阴谋决定，但是他说西方的行为为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混乱，现在必须要由负责任的市场参与者纠正这种情况。他又说俄罗斯正是与欧佩克加伙伴合作成功应对挑战，双方未来将会继续协调行动，强调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为平衡全球能源市场作出贡献。 澳洲麦夸里岛以西海域发生 6.4 级地震，目前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地震发生在悉尼时间朝早7点左右，震央位于塔斯马尼亚州桑迪湾西南偏南1166公里，震源深度 11.6 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并未针对这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 日元 149.13， 瑞士法郎 0.901， 加元 1.359， 人民币 7.301， 英镑对美元 1.231， 欧元对美元 1.063， 澳元对美元 0.64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2260点，升3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3美元，卖出1875.9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喺太子道西去观塘方向，近住世运花园，即系回旋处嗰个位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太子道西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噶。咁去观塘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都受影响，龙尾咧都几长噶，排到去彩怡花园。咁另外外围嘅码头涌道啦，去翻太子东。去翻太子道东咧都受影响啊！而家龙尾排到去码头围道啦，近住江苏街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依个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太子道西去翻观塘方向，近住世运花园咧，即系回旋处嗰个位，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咁而家太子道西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啦，去翻旺角方向，龙尾咧排到彩。怡花园，咁另外码头涌道去翻太子道东都受影响，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码头围道啦，近住江苏街对出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狮隧嘅沙田入口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啦，管道里面快线咧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噶。就是东隧去返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东隧嘅港岛入口呢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喺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就繁忙，龙尾就在骏景园。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洲仔，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另外有个渡轮消息提一提大家噶，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就话啦，由于船只机件故障，往来中环至到红磡嘅渡轮服务需要暂停噶。往来中环至到红磡嘅渡轮服务需要暂停啦，咁就系以下时间咧会恢复翻服务咧，就系喺红磡开出上昼9:30，中环开出咧就系上昼嘅9:50嘅。以下时间咧恢复翻服务咧就系会系红磡开出嘅时间啦，上昼9:30，中环开出上昼9:50。 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流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十月十四号，沙田大会堂会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的小挑战呢，就是提早15分钟起身啊！唔知大家觉唔觉得咧？翻工有时太赶急。啊、哦，好似有啲嘢，譬如早餐又食唔切啦，中午饭唔切啦，仲翻15分钟咧，慢慢啊悠悠行行咁样。 呢位朋友好心感受喎、 啊，系喎、啊，系啊，我就系嗰啲即系临急抱佛脚啦，一起身讲 Oh no， 咁即刻冲出门口嗰啲人嚟嘅。 系咩？你仲有时间讲 Oh no？ 要有个感叹嘅。 啱嘅，啱嘅，啱嘅。咁啊，提早啲都系好嘅，等大家可以充足多啲时间啦，同埋有备无患啦。 系，我就发觉咧，做咗妈妈之后咧，准时系一件难事嚟嘅，系一个大挑战。 系啊， 因为就算自己以前平时好 Type A 咧，乜嘢都系好准时嗰一种咧，一有小朋友咧，佢系临出门口之前嗰一分钟咧，系佢一生入边最忙嘅一分钟。 嗯， 佢会有100样嘢话俾你知，妈妈我要做呢样嘢，妈妈我要去个洗手间先，妈妈我要攞埋我只公仔先，妈妈我想带埋呢样嘢先，你可唔可以早15分钟之前做咗啲先？唔得啊，我而家先至醒起啊。 系，同埋出咗门口之后咧，会想翻屋企攞翻啲嘢， 系 啦，即系经常都会有呢一个问题出现嘅。 落到去楼下嘅时候， 系啦，甚至乎出咗车之后咧，都会。我好似真系漏咗啲嘢喎， 想到先，我想去洗手间。 系啊， 咁啊唔止细路仔嘅，大人都会嘅，即系我自己都会啊。出咗门口，唉、哎，唔记得带电脑啊，唔记得带锁匙啊，咁样啊，好无失嘅，都真系。随住依家其实好多时候开门咧，都唔系用锁匙咧、 嗯， 你更加容易唔记得带一啲嘢。 又系、哦， 系、啊，讲真，你好多嘢都系卡咧。咁但系你有阵时换咗自己嘅袋啊，或者换咗个荷包咧、 嗯， 即系有阵时你出街唔想成日口揼揼攞。我荷包你可能攞张 credit 卡咁样，跟住翻到屋企，好多人都系冇门入咯，系、 嗯、 啊，咁但系嗰啲指纹锁啊，或者嗰啲数字锁就帮得到手。 系啊系啊系啊， 我之前系唔记得带八达通， 嗯、 八达通咧，即系呢一样嘢咧，系除咗搭唔到车之外咧、啊，我入唔到屋啊。 哦，系啊，屋苑咯，系就好、是、多屋苑同你、那个嗰、那个头先讲嗰样嘢挂咗勾咯，系啊，咁如果你嗰一样嘢。冇帶嘅話，你根本上門口都入唔到咧。 咁咪又要再行多轉咯。 係啊， 一定要攞翻啊嘛。 係啊， 呢個問題。所以咧，我覺得咧，養成一個就係夜晚就已經幫自己，即係執定書包呢一個 concept 咧。 係， 我覺得係好嘅。 你會唔會幫你小朋友執定書包？ 唔會啊。因为我细个我阿妈冇帮我执书包嘛，我阿妈真系咁样 train 我噶，佢话你夜晚就应该执定第二日朝头早翻落个书包。 系啊， 系啦，咁 我都深信呢样嘢噶，即系小朋友咧，佢应该自己透过佢嘅成果啊，然之后去学习嘅。譬如话佢之前做得好，执好书包，老师赞佢系佢应得嘅。 系啦， 但系佢自己做唔掂嘅话咧，妈妈帮佢做咗。然之后佢学唔到嗰样嘢咯， 系啊，要佢自己学嘅呢啲。 咁、大家今日就呢个挑战就颇为容易嘅， 系啊，早15分钟起身， 冇错啦。咁希望大家都做得到啦。依家咧，听一下啲亲子教学嘢先。 嘉明。 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你各位嘅晨光听众嚟到我哋家长考牌学堂咧。今个月嘅嘉宾继续揾嚟有儿童癌病基金嘅服务总监林国燕林姑娘。Hello，Hello。上个星期咧开始了解咗点样可以支援得到一啲患长期病患嘅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屋企啦，都好希望咧可以透过呢一个时段咧，请林姑娘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喺前线嘅经验，或者有冇一啲嘅故事可以同我哋讲下点样可以切实地帮到佢哋噶？ 嗯，点解有三大服务就系照顾成个患病嘅小朋友嘅家庭？里边唔同嘅成员嘅需要啦，同埋咧喺佢哋患病唔同嘅阶段里边嘅需要啊。其实每一个小朋友患咗病系我哋嘅服务嘅受众嘅时候，我哋都会咧系即系做一个比较详尽嘅评估，然后真系为佢哋度身订做一个适合佢哋嘅照顾嘅方案吓。咁从一个小朋友，无论佢系诊断咗患癌病啦，或者一啲其他嘅危重病嘅时候。咁我哋都会咧，透过医院里边嘅团队就会转介俾我哋吓。我哋首先就接触个家庭，去了解咗小朋友嘅病况啦，吓或者去嘅患病嗰个去到边一个阶段，同埋咧家庭里边嘅情况，无论系每一个家庭成员嘅组合系点啦，佢哋嘅背景啦，或者佢哋情绪方面啦，或者家庭嗰个支援系统系点样样，吓父母佢哋有冇即系佢哋过往嘅经验啦，吓佢哋可以承受呢啲嘅我觉得系刺激啦嘅能力啦，吓应付困难嘅能力啦，呢啲都系我哋会评估，我哋社工同事会评估嘅部分啦。咁小朋友健康啊，同医院团队嗰个沟通啊，即系了解佢嘅治疗方法。案啊，呢啲咧我哋嘅护士同事就会去做嘅工作吓。咁至于小朋友嗰、那个佢点样去适应，因为患病带嚟嘅所有嘅一啲无论环境啦，同埋咧喺心理上边啦嘅转变嘅佢哋嘅应付能力系点咧？咁呢啲我哋儿童医疗辅导师嘅同事可以去做吓。咁所以其实我谂儿童癌病基金嘅服务咧就系好阔啦。阔嘅意思系横跨佢成个嘅治疗嘅旅程，吓患病嘅旅程啦。咁而我哋做得好深，就系因为有唔同嘅专业同事去关顾到佢哋每个人嘅需要啦，吓同埋咧好贴心咁去跟进啦。即系佢哋个旅程里边，可能发生咗啲唔同嘅情况，而我哋有好多时候咧，系我哋要即时去应对、去处理、去帮协提供协助嘅，吓。咁头先讲咗啦，诊断嘅开始，跟住我哋一路就系陪住佢哋行过治疗嘅过程，吓。咁中间有啲小朋友可能比较幸运啲，就好顺利嘅，咁但系有啲小朋友咧，可能咧就系未必咁即系顺利啦，可能喺治疗里边成效未必系咁理想啦，或者甚至咧喺治疗当中咧，因为啲药物而带嚟一啲嘅副作用啦，可能甚至都会出现啲危急嘅情况、并发症嘅出现。咁所以无论癌病咧、重病咧，我哋咁样去称呼佢，都系因为个治疗唔系咁容易啦，或者系可能会出现嘅并发症，或者甚至治疗无效啦，咁虽然近年咧其实癌病即系儿童癌病嗰个治愈率咧，已经系提高咗好多噶啦，比起30几年前嘅好多，特别系白血病类嘅小朋友咧，个成功率咧都可以去到80几%。 哦，咁真系相当之高喎、 啊。系啊，但系癌病里边都有一啲咧系固体瘤嘅病人啦，吓，即系佢喺身上边可能咧有一啲嘅肿瘤啦，吓，咁喺身上喺身体唔同嘅地方就会有唔同嘅后果啦，吓、或者治疗嗰个成效会唔同啦。咁所以喺皮癌病小朋友，佢可能呢治疗完咗啦，结束咗啦，咁佢即希望佢就踏入康复嘅路啦，但亦都有啲小朋友可能佢会复发啦，即係可能即係无视一段时间，但係可能隔咗段时间又会复发，咁当佢复发嘅时候，咁你就可以想象佢又去返基起 基本步由头再开始， 再经历多一次。 啊、但唔单止系再经历一次，而系即系话你再复发嘅时候，你嘅即系生命危险嘅即系机会又大咗，系咪啊？因为上一次嘅治疗原来冇效喎、 心理上面个打击都会相当 之紧要，以致佢系即系再复发。咁呢种系即系唔系净系话啊，真系去翻基本步咁简单，而系咧嗰种嘅压力咧系更加大。小朋友亦都系可能已经计划翻学啦，或者系即系重新翻正常嘅生活，但系结果就唔系啦，又要去翻开始步。我哋都见过好多小朋友因为咁个情绪真系好低落吓，咁、父母一样嘅，更加担心吓，系咯，咁同埋以为咧两年可以完成嘅嘢，结果又要再延长翻，咁所以对成个家庭系好有啲好深远长远嘅影响。咁所以呢啲嘅家庭嘅时候，小朋友嘅时候，我哋就会系继续去支援啦。咁另外咧有啲嘅小朋友真系完全康复啦，即系所有治疗完成，咁呢个系我哋最希望见到噶啦。吓，咁佢可以点样帮佢咧去重头翻正常嘅生活，真真正正系可以譬如一啲学龄嘅小朋友，佢需要去翻学啦。佢跟住或者一啲咧需要就业嘅唔係小朋友啦，年青人啦 吓 、我哋又点样样係帮佢去重头社会吓、因为始终佢係经历过一个好重嘅病吓，咁、个治疗对佢究竟有啲咩长远嘅影响，呢啲都係我哋需要做评估，亦都係同医院里面嘅团队去合作吓、所以亦都系度身订造嘅，为佢去定佢需要嘅支援究竟系乜嘢咧？咁 系 咁康复嘅路好长啦，家长都永远咧都好似咧孭住个炸弹 吓， 唔知道会唔会复发咧？ 系 或者甚至于再担心嘅会唔会有第二个癌病咧？ 吓、 我哋都见过吓、都会有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嘅心理唔会再咧好似咧从来未发生过呢件事之前嘅啦、而佢点样去？去演绎呢个经历带俾佢嘅系啲乜嘢咧？我哋当然我哋嘅社工同事梗系好希望呢个系一个正面嘅影响啦，系咪啊？吓咁所以社工同事佢喺无论成个过程里边，佢都做好多嘅辅导嘅工作，吓喺唔同嘅阶段，家长或者小朋友都有唔同嘅心理支援嘅需要啦， 吓 咁小朋友亦都系啦，吓咁佢因为患咗病啦。无论是治疗啦，可能佢本身个佢个病都可能带俾佢一啲有啲长远嘅影响。譬如脑癌嘅小朋友，佢哋虽然可能个病咧已经即系个肿瘤切除咗啦，亦都做咗放射治疗啦。咁、但系呢啲所有嘅治疗都可能对佢身体留低一啲长远嘅后遗症。 系 譬如记忆力差咗啦。或者系小肌肉嗰个能力咧系差咗啦，可能写字会慢过人啦。记忆力差咗，对于一个学龄儿童嚟讲，或者其实都唔系净系学龄儿童，我都见过一个年青人啊，佢咧系认唔到路翻屋企，即系学校里边咧，佢记忆力好差吓，咁、所以咧佢要好长嘅时间训练佢先识得咧由学校咧放学翻屋企 吓， 咁同埋有啲些需要一啲嘅辅助工具去帮佢。去行动啦吓，咁亦都有一啲咧系譬如咧佢可能喺治疗期间吓、即系接受咗好多类固醇嘅一啲治疗嘅时候咧，都亦都我见到有啲骨枯嘅情况 吓， 咁佢生命可以即系救到啦，咁但系呢啲嘅长远嘅后遗症真系我谂系有负自己知咯，即系无论个患病嘅小朋友或者成个家庭。咁、所以呢啲嘅都系我哋基金系会好关注到 吓、即系方方面面都好需要全力嘅支持吓。 系啊， 其实都好希望了解更加多咧，就系除咗喺基金方面嘅帮助啦，或者除咗喺公营系统当中有嘅一啲现存嘅资助或者支援之外咧，普罗大众嘅教育，我哋点样可以去同佢哋一齐好似正常生活咧，或者同佢哋嘅沟通，其实会唔会有特别需要顾忌嘅地方？定系话原来唔系嘅，反而系正常沟通，佢哋会更加自在舒服嘅。我哋之后都会希望趁住呢个机会咧，请林姑娘同我哋讲多少少。多谢你， 好啊。 服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战斗不知不忧，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 古人特别崇尚九或者是九的倍数，为什么会这样呢？背后有什么中国文化？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在古人的观念里面，奇数是阳，偶数是阴，而奇数里面最大的数字是九，所以古人对于九这个数目字特别重视，认为九可以代表着阳气最盛，而古人更加以奇数象征着天，偶数象征着地，所以九亦都会被当作是天的象征，所以成日都听到九天、九重天的讲法。另外，紫禁城亦都会被称为宫阙九重。除此之外，传统文化入面十是满盈之数，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咁所以一定要小心。而九正正就有永远上升的趋势，永远都可以进步。咁所以九亦都系至尊之数，系帝王所看重嘅。古代嘅一啲皇宫建筑多数都系用九或者九嘅倍数去建造，例如好似故宫午门上面嘅蒸楼，足足有981间，佛堂供物嘅重量亦都系9981斤，而且皇帝亦都被称为九五至尊，佢嘅器物大多数都系用九为名嘅，例如系九龙杯、九龙壁等等。皇帝生日的时候，娱乐的节目亦都要有九，即是9981种节目。最后九亦都有个谐音，是长久的九，象征着长长久久的意思。民间多数以九作为最高的境界，如果活到100岁以上，都成日说99，99，希望可以活得更加长久。唔怪得知中国传统入面成日都出现九这个数字啦。今日我哋就知点解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晨，投資 O2O， 阿O同大家講講啦，隔晚美股啦，三大指數都升啊，升得幾亮麗下啦，咁啊，包括係乜嘢咧？有咧呢個道指升啦，升65点啦，至於標普500指數咧，升18点，納斯達克指數咧升96点啊，連續升咗4个交易天啊，咁啊，港股點睇啊？港股啊亢奮啦，直情啊，俗稱咧黑旗嘅新加坡咧，港股期指咧高水210点，意味住乜嘢啊？港股終於走出下降位，重上18000点啦！睇下有冇機會十級而上啦。講多少少咧？究竟啊，點解港股連續升咗4至5个交易天嚟俾你聽下先啊？咁啊，內地咧市場傳出啦，考慮提高2023年嘅財政赤字率啊，推出新一輪嘅刺激措施啦，包括咧發行啊至少咧10000亿元嘅人民幣國債啊。咁另外咧就綠債認購嘅資金咧近日終於解凍啦，加上咧北水咧過節之後咧咁啊恢復啦，利好咧港股嘅流動性。理論上咧港股今日咧依然係做好嘅。咁啊，股票市場嘅資訊轉個頭開市，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 阿O同你講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大线咧呢个环节继续请嚟两位上嚟同我哋倾偈，包括有香港救助儿童会嘅总干事啊施耀恩啦，同埋同济同乐计划嘅教练潘 Sir 同我哋分享。早晨两位， 早晨， 系早晨阿 Sir， 系啦，嗱，我知道呢个活动咧，施耀恩小姐都可以多讲少少，其实都有啲情绪支援喺当中嘅。我知道呢个program， 因为你话哎香港大把足球学校啦，系咪先？你要有英超球队，有英超球队，西甲球队有西甲球队。international 噶嘛，即系香港系一个足球城市咁样。咁但系你呢个 program 就是加咗好多情绪支援喺当中，可唔可以多讲少少呢个面向咧吓？ 系啊，其实我哋依一个活动咧，喺我哋个外国 Save the Children 都做过，有几千个细路仔受惠。咁我哋成个 curriculum 系 specially designed 噶，咁我哋同每个教练咧都有个 special 嘅 handbook 啦，系即系有几堂系专注系讲 communication 嘅，有几堂系讲情感嘅，点样去面对啊咁样，咁所以成个 curriculum 唔系净系教踢波嘅 technical skills 咯，真系讲紧啲社交同情感嘅健康。 咁潘 Sir， 我估你咧喺教波之前咧都要上下堂先嘅，系啦， 即 系喺 train 人之前咧，你先接受训练先，系咪咁样咧吓？ 系啊， 你又讲下你训练嘅经过嚟睇下。 中心会系俾一啲例子我哋啦，或者有啲牵示俾我哋应该遇到咁嘅情况，我哋要点做啦？咁我哋将来会面对有机会个情况发生，我哋应该要点样去处理？ 系咁亦都好等大家喺足球场嘅时候有机会面对啲特殊嘅情况，咁你哋亦都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妥帖嘅处理啦，系咪先？ 嗱、 上集咧主持人就埋喺个尾巴嘅，嗰尾巴就系、是、可能有啲叫小朋友佢哋都有啲特别啲嘅需要啦，即系特别喺学习有障碍，可能有啲动作做极都做唔到，佢可能好嬲自己啊，咁嬲呢个情绪咧。会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宣泄嘅，有啲人咧好嬲咧，唔讲嘢噶，自己执嘢走行埋一边嘅，有啲咧会喐手喐脚啦，或者有啲会将个波乱踢啦，抌嘢啦等等啦，因为佢哋始终系一班细路仔嚟嘅，佢哋唔系好似我哋好成熟嘅一个大人可以处理情绪处理得好啲，虽然有啲大人咧处理情绪都好差嘅啲 skill 啊，即系尤其是我哋喺足球场上都见唔少啦，喺外国球坛都见好多。好啦，你有啲咩特别嘅支援喺当中咧？ 其实我哋每一课堂除咗系教练之外， 系 咁中心亦都会派一啲職員落嚟幫我哋手嘅。 哦， 咁如果我哋發現到有個小朋友個情緒唔係咁穩定嘅時候，咁我哋就會請個中心職員幫一幫手，因為佢哋會比教練了解個小朋友個情況多啲。咁因為教練佢要再另外照顧其他嘅小朋友，就唔可以空出個教練咗出嚟就去負責你呢個小朋友咯。咁中心係會呢個會幫助到我哋好多嘅。 OK， 咁啊，即係喺你教足球嘅過程之中，我哋覺得即係比較有挑戰性啦。唔好講最困難係啲咩，有挑戰性係啲乜嘢啦？ 可以同班小朋友溝通先啦。 点解嘅？点解嘅？因为我估同你平时教出边波好唔同啊，即系出边波可能真系有啲嘢做唔到，可能你都会严厉少少咯。但系对住呢班小朋友，你想佢哋享受咗个足球先，会唔会系咁啊？个导向 系啊，最主要其实就系呢一样嘢先啦。咁如果佢哋做唔到，又会鼓励佢啦，慢慢嚟啦。即使你今次做唔到，去尝试，做咗先。一次唔得，做十次。 系 咁，其实每个小朋友，你去鼓励佢，佢会慢慢尝试去做。有啲开头系会放弃嘅，咁但系佢会，我哋会揾有啲小朋友，佢都做到。嗱，阿边个都做到，你可唔可以你去试下？你都应该得噶。 系 咁，佢见到有其他榜样嘅时候，佢哋就会去尝试咯。 系咩？佢会同你讲噶，即系话，佢得啫，我唔得噶，潘 Sir， 你都知我几渣噶啦，咁样。有冇啲小朋友系相对自卑啲，唔系你下鼓励佢就 O K 噶啦嘛，系咪先？或者有啲自卑咧，去到最后会变咗自大嘅，我得噶啦，我唔传波噶，一个扭十个啊！香港天水围美斯有冇听过个名咁啊？即系我纯粹假设有啲情景啊，我估你喺教波嘅生涯入边，亦都见过呢啲同学仔无数咯。 有啊，有啊。咁如果咁嘅情况遇到之下嘅，你都系要俾耐性咯。系你解释俾佢听咯，或者咁有啲佢要做唔到嘅，慢慢嚟啦。 系 咁，其实功多艺术嚟嘅足球，你肯去尝试。 你一定会有少少得着， 嗯， 争在你快定慢噶嘛。 系咁啊，哇！我今日都感受到阿潘 Sir， 即系阿教练鼓励到啊，我都要攞翻个足球出嚟滴两滴先啊，踢下波先吓，呢排都肥咗啊。好，今日早上多谢两位上到嚟啊，晨光第一线呢个节目啦，咁啊期待呢个 program 咧可以惠及更加多嘅唔同嘅家庭啦，咁样啊吓，多谢晒 Carol， 多 谢潘 Sir，thank you。 喂，嘉明啊，小白，讲开踢波咧，今日咧港队咧都有场主场 喎、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 ，Didi 咧、啊、其实都讲咗噶啦。 哦 ，Didi 讲啊，我以为一阵间留翻，我哋讲少少，跟住等刘畅讲多多，估唔到 Didi 讲 啊 ，Didi 会讲咧， 会啊 ，Didi 香港队劲抽 ，Didi 咧就讲封路嘅。咁嗰阵时我就都提咗几句啦。今日夜晚都有一场波啊，咁啊，中国香港对不丹系嘛？ 系啊，对不丹啦。咁啊，呢个都系诶属于啊香港队嘅世界杯外围赛啦，亦都系亚洲杯嘅外围赛嘅征途嚟嘅。咁啊。领队咧就安瑞咧就同大家讲话，希望咧呢200蚊嘅门票咧系值回票价、 嗯， 有机会嗱有机会啫。大球场容纳到大概3万几4万人咧，系有机会full house。 哇！ 系因为亚运之后咧，大家对于港队嗰个热情咧，突然间哇好啊， 支持支持 咁样。 虽然咧即系嗱，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听到哇咩突然间支持我哋好 core 嘅，日日都支持，但系咧。突然间支持咧，都好过唔支持。 系， 所以船仔都讲得好啱。我宁愿大家咧系突然间支持或者突然间爱一样嘢咧，起码你有爱过啊嘛、嗯，你明唔明啊？我系欣赏嘅。嗱，今次个排阵咧，就暂时睇到系门将方面咧，就冇用到我哋新晋门神谢家荣啊， 叶鸿辉， 叶鸿辉都冇啊， 哦冇， 系用咗保罗啊，系、 哦、 用咗坡哥哥，阿、哦、坡哥哥保罗咁样啊，咁啊睇下咪摆出呢个强阵啦，咁睇下不丹咧入边咧只系得一名嘅外流兵嘅啫，咁啊估计啊估计。系咧，应该可以敲响呢个胜利之门嘅， 有啲机会喎、 啊。估计咁，估计咁啊，转个头咧就等阿畅咧讲下，如果话入唔到场咧，港台电视32咧都有机会咧去睇睇呢一场嘅波嘅。 都听到啊，财金新闻讲定向降准，人行放水，究竟何谓定向降准？点样又放得到水呢？财金新闻通常都会咁样讲嘅。内地嚟紧咧就会定向降准几多几多嘅百分点，呢啲举措咧就符合市场预期，实现咗中央加码稳增长嘅思路。但系所谓降准系乜嘢嘅意思呢？原来所谓的降准，即是透过下调金融机构的存放银行的储存准备金比例，逐步开始释放资金的流动性，即是放水咯。那会令到什么有好处啊？就是通常呢，此举一出呢，股票市场或者资产市场呢，水分就会较为充足啦。通常呢，如果财金报章的演绎呢，就是国家队出手啦，吓、听到呢啲嘢，作为散户股民当然开心啦。但系做散户有阵时都要了解多啲唔同啊嘅财金术语，令到你更加可以掌控大市啊嘛。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着咗波衫未啊？嘉明小白吓， 梗系要啦，即刻 准备晒啦， 即刻翻翻一件添啊！唔得翻啦，直情要拥有啦，长期持有啦。 好啊， 你问我有冇持有？我有持有香港队波衫咁啊！问下昌先，早晨啊，昌， 早晨啊，早晨啦，早晨各位拍档，喂，我都有持有啊， 系咪？ 咁咪好啦吓，今日夜晚大家系咪一齐可以着衫啊？ 冇错，今晚7:09啊，7:45港台电视32啊，会送俾大家呢一场。中国香港队不单啊，讲紧嘅系2026年世界杯，企呢个2027年亚洲杯外围赛，头先几位拍档都讲过啦。咁啊，呢一个赛事咧，其实系世嚟紧嗰届世界杯嘅外围赛，亚洲区第一圈，同时亦都系2027年亚洲杯外围赛嘅第一圈赛事。咁啊，呢个赛事咧有20队嘅参赛队伍啦，咁啊，佢哋 pair up 咗，咁啊成为咗10组嘅对赛，主客制。咁啊，今场咧系我哋主场行先啊！咁啊，中国香港队不但系我哋港台电视32独家电视直播，咁啊，所以头先听到阿 O 讲咧，即系嗰啲科飞未必咁容易买得到啦，唔好睇惊。今晚32台会同大家电视直播，咁啊， 听完你咁讲就定啦， 系啊， 咁啊，一齐支持下港队啦，记得。 嗯， 咁啊，除咗呢个支持港队，我哋仲有其他好嘅节目， 翻翻去港台电视31啦。 冇錯啊，咁啊，翻翻港台電視31，今晚嘅7:35咧，繼續帶俾大家哼唱集。咁啊，題目係叫做最珍貴的禮物。咁啊，講緊嗰個禮物係咩咧？就係、是。器官移植啊，咁系对于好多有需要嘅朋友嚟讲咧，得到呢个器官移植就系一个最珍贵嘅礼物啦。咁啊，今集会关注一下佢哋嘅情况。咁啊，原来咧，话说即系近年呢个器官移植嗰个平均轮候时间咧一直增加。咁啊，点解咧？因为好多朋友咧，即使系喺呢个登记名册上面咧，表明愿意咧喺死后捐出器官啦，但系屋企人咧系有最后决定权嘅。咁啊，所以咧。令到每年真係能夠成功配對呢個器官移植嘅個案咧，就少之又少啊！咁啊，有建議啊，話啦，將而家自愿捐贈呢個機制咧，改為呢個 opt out， 即係呢個預計默許捐贈。咁啊，即係你唔反對咧，就當你捐啦。咁但係呢個機制係咪真係適合我哋全香港人咧？咁啊，今集節目咧，我哋請嚟咧，即係兩位真正嘅有需要嘅人士啊，就係呢個腎病嘅病患者，同埋一位咧已經成功得到呢個器官移植嘅康復者。咁啊，聽下佢兩位有啲乜嘢分享啊，睇下咧，其實呢啲等待器官捐贈嘅病人，佢哋每一日承受緊嘅生活係點？咁啊，等大家多啲認識嘅。 係好啊，咁去到10:30咧，就又有食好嘢咯。 冇錯啊，咁啊帶俾大家呢個紀錄片系列《絲路味道》，咁啊帶大家去到絲綢之路上面咧，睇下新疆嗰度有啲乜嘢好嘢食。咁啊不經不覺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節目咧首先會帶大家去到新疆呢個阿克蘇市，咁啊當地咧係原來係沙漠邊緣嘅一個綠洲城市嚟嘅，咁啊呢個地方咧就。今集會就同大家咧去食下早餐，咁啊唔知道大家剛剛食早餐食過啲乜嘢啦？原來 canteen咯，canteen咯， 係我都盡量canteen以外，我都揾多啲選擇 嘅。係嘅，你幾叻嘅啊？ 係啦，咁啊當地咧嗰啲新疆人咧，原來食嗰啲早餐啊，係通常都係佢哋一樣叫做湯麵包子嘅早餐，咁有湯啦，有麵啦，有包啦，嗰啲湯咧。都聽落都勁勁地嘅喎，牛骨湯嚟嘅，手打面喎，咁嗰啲包又有啲羊肉，新鮮羊肉餡嘅喎，咁啊咁 heavy 嘅一份早餐，佢哋係點樣整嘅咧？咩味嘅咧？點樣食法嘅咧？咁啊，節目會同大家睇下嘅。另外啦，亦都會帶大家睇下咧，佢哋當地咧種嗰啲小麥啊，嗰啲品質好優良嘅，咁啊關嗰啲自然環境事啦，關啲水源事啦，天氣事啦，咁啊究竟點樣好法咧？今晚10:30一齐睇下丝路味道啦。 如果朝头早可以有个早餐系牛骨汤，应该都系前一晚熬定。 系啊， 好浓味、啊。 可唔可以朝头早4:00熬咧？开始 靠你啦，小白，唔该晒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失踪男学生曾宪哲昨日找回，消防处高级消防队长张天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找回的位置早前曾经搜杀过，但是因为现场的草长得比较高，地势复杂，增加搜救难度。他又说，搜杀行动期间曾经遇到大雨，未能够透过无人机搜救，直到前日天气好转，随即放送无人机协助，影低大批的相片，经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缩窄范围。张天宇又说，并没有和义工合作，又说消防会在不违反法规和私隐之下，向外发放有关资讯。他强调，山岭救援的风险非常高，消防是以小队形式搜救，接受过专业训练，配备专业装备，如果有需要，警方和民安队会提供协助。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周卓峰说，当时同事主接触之后，考虑他的身体状况，要尽快送到医院进一步观察，所以并没有进一步追问过去几日在山上的经历等，详情留待相关部门再了解。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伊朗不要卷入以巴冲突。拜登派遣国务卿布林肯前往中东，以表明华盛顿对以色列支持，并寻求释放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俘虏，防止战事蔓延。拜登在华盛顿出席一个犹太社区领袖圆桌会议的时候说，在以色列附近部署军舰和战机，是向支持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伊朗发出信号，向德克兰明确表示必须要慎重。布林肯将会访问以色列和约旦。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300人死亡，其中以色列有1200人丧生，2700人受伤，而加沙亦都有1100人死亡，5300多人受伤。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就朝俄建交75周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致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之中说，最近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和普京就全面发展朝俄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对此感到很满意。他坚信两国世代相传的跨世纪友谊和团结合作将会不断继承发展，迈上新的台阶。报道引述普京话：前苏联1948年率先承认北韩，此后莫斯科同平壤一直保持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他同金正恩之前在东方航天发射场的会谈就是最好的证明。普京坚信执行会谈各项协议将会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有助扩大维护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的安全稳定的建设性双边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01点，升308点，总成交金额8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2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建设银行4.62升1.8，腾讯控股315.6升4.6，阿里巴巴86.1升0.5，盈富基金18.87升3.2，美团118.5升2蚊，友邦保险70.4升0.6，工商银行3.86升1.2，中国银行2.82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07，瑞士法郎0.901，加元1.359，人民币7.298，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2378点，升441点，港金报175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15美元，卖出187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另外，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繁忙。而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龙尾去到启瑞出口。现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 向需要实施间封，同埋九龙湾入口咧一段都比较车多噶。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园方，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尤丽村，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去世界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青沙公路上西九龙公路跟住海达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跟住红桥嘅车龙排到去蓝地石矿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嘅车龙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去九龙跟住和斜村嘅车龙就排到去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家传户晓嘅广播剧主题曲， 明知不可以再分开。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10月13日晚上7:30，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 Albert Ow 欧瑞强会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齐以经典靓歌回顾公共广播历史。 从新可开始，这热闹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讲起啲咩食物，阿 Lu 同健威都咁精神呢？ 以前嗰啲一包入边咧，其实有5块嘅，变咗4块， 后尾变 成3块咋？ 而家得3块 啊！系啊，得3块咗好耐啦。 即系你头先讲一包包细包嗰啲咧，就系又可以当零食，又可以即系屋企叫切寿司咁样食。 想知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1:1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想我本 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1，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电话。咁啊，直播室入边小白啦、嘉明啦、阿 O 都喺度啊，同阿陈小姐倾下电话先。早晨，陈小姐。 早晨，陈小姐。各位主持人，你哋好。 系，我知道你系好好、啊、其实上嚟我哋预约晨光 Morning Call 咧，你系有一啲嘅说话咧，即系哎呀见到嘅时候心都噏啊，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同各位听众讲下噶，系咪啊？ 是啊，当日我见到有啲清洁员工啦、 哦。你啊，当日咧系讲紧打风嗰日啦吓， 早几日咧仲未落八号波嘅时候，佢哋已经开咗工，准备回复原本嘅面貌，等我哋啲市民出外啊、工作啊或者翻学咁样样啦。咁、我就联想起所有需要在大风大雨不好天气的时候工作的所有人啦、纪律部队啦、医护人员啦、或者是车站的人、都要工作准预先准备好的。但是我知道某一部分人呢是没有公司车的、车他回工的。那我都等他们担心和多谢他们一声的。哎是啦，我唔知点样讲。 哎呀，你讲得好好啊！ 系啊， 陈小姐好有心啊，关顾到其他人嘅安全。 因为的而 受你哋影响啊。咁同埋咧，我觉得咧，所有市民咧，我睇到佢哋咁咧，都有责任。平时好天唔落雨打风嘅时候，都要保持环境，同埋要保持自己唔好制造啲麻烦俾呢班有需要嘅工作人员咯， 系系，即系我哋垃圾啊收好啊，咁我其实我都要讲就系好多市民都应该做得好好嘅，咁啊但系你打风有阵时候垃圾桶就跌咗啊，系啦，又或者有阵时啲树叶周围飞啊，的而且确咧好辛苦咗一班嘅工作人员咧，去到帮我哋嘅市容啊，就出咗一分好大嘅力量啊。 系啊，但系我觉得咧系平，譬如你门窗要锁好啦，要重新睇一檢驗一次啦，要連冇玻璃咧，同埋有啲花草咧，我見到好多人都可能搬唔切啦，咁應該放喺好啲嘅地方，唔好吹到周圍都樹葉啦。咁另外大風落雨，盡量可以唔出去就唔出去啦，唔好製造啲麻煩。 呢個係嘅，係 係啦。 咁 自己係咁諗啫。 係不過咧，我睇到個現象咧，其實你講得好啱啊，陳小姐，因為打風落雨，你爆風球又嗰啲暴雨警告，你真係留喺個安全嘅地方就最好啦。我記得咧嗰陣時啱啱又係小犬啦，咁即係天文台都已經一早預示咗話會轉三號風球嘅時候咧，其實都仲係八號signal嘅時候咧，已經有一大班嘅香港市民，佢哋就因為唔想真係轉咗三號波，先出去同人哋逼車，就情願咧喺個巴士站嗰度等成個幾鐘嘅，即係等緊交通工具。係啊，其實大家都好辛苦。 唔係啊，我都明嘅，因為我屋企人都係啊。咁咧，佢哋擔心咧，好多人擠迫喺個車站。你知天氣唔好啦，早幾日咧未到落八號，佢但係天明台通知咗話幾點鐘落咧，佢哋都提早咗兩三個字去巴士站。 系啊，所以都明白嘅，大家即系又翻工又想做好，又做有个好表现啦，责任心啦，又唔想逼啦，咁啊出现咗呢啲情况，咁啊唔紧要，我哋咧就望下将来，咁啊一定咧会有更加好嘅方法去到解决呢啲嘅情况嘅。 咁啊，希望透过晨光第一线呢个节目咧，发放多啲嘅正能量，感染身边嘅人，好唔好啊？陈小姐一齐，系， 多谢你， 我哋一齐抱住正能量，迎接一个好嘅将来， 系嘛？ 系啦，咁我。多谢佢哋啦，同埋我哋市民系睇到大家做， 梗系睇到啦，有眼睇噶嘛，大家都 辛苦晒啊， 辛苦晒。 咁呢只歌送埋俾你听啦，就系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多谢你电话， 多谢陈小姐， 拜拜。 懂占卜，也不懂命理，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 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将来都找到你，我所梦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你，没让天冠星看星收日记，无问狮子相遇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吹雨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寻到你。天有我的爱人，给他永远笑声，并常对他偏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生命。注定了不起，若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并没被放，这是纯因你。天有我的爱人，这日明天一世把他宠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人类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发明呢，原来是电饭煲。 系啊， 讲真的，我见好多博物馆咧攞个电饭煲出嚟咧，就系讲佢点样去改变咗日本女性嘅生活。 系嘛？ 系啊。因为当时即系讲真，日本又好少有工人呢个概念， 是是是， 因为佢都系请翻本地人啦，好贵噶嘛， 好贵啊！ 咁所以咧，日本嘅女性好多时候就系结咗婚，尤其是以前嘅年代咧，就唔做嘢，就照顾屋企。 系 咁，所以咧，当电饭煲出现嘅时候咧，系帮轻咗好多女性有翻自己啊！ 哦，都啱啊！其实佢哋而家即系日本嘅文化咧，都唔系话好中意请工人姐姐嘅，因为佢哋始终都系觉得咧，由妈妈去到主导翻嗰个屋企嘅工作咧。喂，好啲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嗰啲咩大宅啊、咩富豪嗰啲，咁佢哋梗係有啦， 管家添， 係佢哋反而可能真係會揾翻啲日本籍嘅人咯， 係女仆啊嘛， 係 嗱，當然大家唔好年輕化個女仆，佢哋真係咁樣噶，你睇啲顯赫啲嗰啲劇集咧， 有啲馬姐 ，OK， 係啦，馬姐 嗰種多啲， 但係咧 佢件衫咧都係著住女 都 系女服 嗰件黑色嗰件衫，我见过好多嘅。 佢哋啲男管家咧，嗰套西装其实都好靓， 系啊， 即系喺啲大宅出入啊，佢诶你边位啊？哦，佢哋管家好斯文啊，讲嘢好公正，用晒日语入边啲敬语咧。 我有睇噶啦，黑执事啊嘛，即系咁执事先生啦，即系叫管家啦。喂，不过咧，诶，你阿小白讲电饭煲之前咧，我想打个岔。近排咧，我都睇到有条日本嘅 YouTube 片啦，咁咧就系介绍咧，你用煎 pan 咧煮饭。佢话原来煎 pan 咧都系一个伟大嘅发明嚟。 哇，咁犀利！ 攞煎 pan 嚟我嚟煮饭咯。咁佢又真系话俾你听， 即系冚盖跟住就煲饭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当电饭煲咁样用咯。 系嘛？ 咁几得意，佢话有饭焦添， 要拿捏得好好呢个。 系，但系佢系用易结镬咁样做嘅。嗱，你冇问我嗰啲涂层啊，会用到几多次会甩啊嗰啲啊，嗱咁技巧嘅冇问我。我只系睇完条片觉得，哦，佢几得意，原来易结镬都可以煮饭咁样。 咦，咁可以试下用铸铁镬。 哦， 因为铸铁镬又唔使惊佢啲涂层又点样啦。 系， 系啦，咁你用铸铁镬，咁你整完之后呢啲系洗啫，咁又有饭焦。 嗯，我居民有些海外的留学生呢未必会在那个行李箱里面摆得到一个电饭煲仔。 是啊是啊， 他们在外国生活呢突然之间挂起要吃饭的时候呢都是靠自己这些方法。买些米容易过去找一间中国餐馆。 真的可能真的关事、 西班牙又有米，意大利又有米、很多地方都有米的。 印度米都不怕。 是啊、 总之是米就可以试下煮下。 是口感不同的、好啦，今天电饭煲既然是一个人类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发明呢，我们今天就用电饭煲整蛋糕。 哦 系啊，电饭煲整蛋糕原来都唔难噶， 系 啦。咁首先咧就喺坊间买定几排嗰啲朱古力啦。咁其实你买 dark chocolate 又得，或者你买 milk chocolate 咧，其实都适随转变。咁你自己喜欢。咁你预大概三四排嗰啲格仔朱古力啦。咁啊搣咗个蕉子抌入去嗰个电饭煲个内胆入边啦，抌埋入去得噶啦，唔使洗嘅呢个，因为你先有冇洗嘅朱古力，冇喺度洗。即系有阵时要讲 过一过水先，过一过冷河先。 知唔知我有 飞一飞水先？ 又要再讲，我有 friend 真系吓死人啊！ 做咩咧？ 因为咧佢阿妈叫佢洗米，因为佢由细到大佢唔洗噶嘛，佢真系知洗洁精啊！佢真系以为系要咁样洗啊，真系要打屁股啊呢啲吓。好啦，咁啊讲翻个朱古力啦，朱古力你就打开嗰个电饭煲放入去，然后你就用嗰个保温。嗰、那個功能，保温嗰個功能，去到大概焗佢十分鐘，係啦，焗佢十分鐘，咁啊朱古力就即溶咗啦。好啦，溶咗之後咧，就可以放牛奶，先放牛奶，咁啊將佢撈撈撈撈撈適量啦。咁其實你自己都睇，啱啱冚過咗啲朱古力咧，岩岩沉沉嘅朱古力入邊個樣應該係冚過咗佢咧，其實都應該夠噶啦，係啦。跟住就攞個嗰啲發蛋嗰啲咧，就撈撈撈撈撈，咁啊將佢咧就撈勻曬佢先。好啦，撈勻咗佢之後咧，你就可以用嗰啲嗰啲oil 啊，嗰啲橄欖油係啦，用嗰啲橄欖油加雞蛋啊，然後就再加多少少蛋糕粉入去，跟住就再將佢撈撈撈撈撈撈，好啦，咁啊撈嘅時候咧就盡量撈到佢差唔多撈完咧。亦都要将个速度放慢啦、 哦， 因为开头你系为咗捞匀佢，所以好大力咁发发发发发噶嘛，系啦。咁当然啦，你嗰、那个电饭煲本身个内胆咧，如果太贵嘅话咧，你就唔好咁大力啦。 系啦，如果唔系又系嗰啲涂层又搞唔掂啦，又系啊。 同埋系咪用翻啲木嘅羹会比较安全啲？ 呢个世界上其实涂层咧好烦嘅嘢嚟，我成日觉得喐啲又话坏，跟住又话又冇咗嘅。 系啊，依家成日话嗰啲易结镬咧，其实你用咧三四个月咧，你好换嗰一只。喂，如果易结镬系咁容易产生一个废物咧，咁不如直情唔好再用佢得唔得噶？ 用翻嗰啲即系 生铁镬，生铁镬嗰啲咯。 最伟大发明生铁镬， 系啊！ 你煮完之后咧，越嚟越滑嘅，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有镬气 啊，用嗰啲 系啊。不过咧，省嘅时候又麻烦啲咯。 系、啊， 唉，总之系好多，总之 针冇两 头利啦， 针冇两头利。好啦，咁你又捞捞捞完佢之后啦，咁啊就临尾嘅时候就慢慢捞啦。然后咧就将佢用翻嗰个普通煮饭嗰个 function 咧，揿掣，咁佢就会自己熄掣啦。好啦，咁啊熄咗之后咧，打开你已经见到，喂。成形喎，佢真係會按照住嗰個電飯煲個樣咧，就整咗個蛋糕出嚟，然後就成個內膽拎出嚟，反轉佢，噗一聲咧， 燉翻落嚟， 係啦，咁個蛋糕咧，你就可以睇到個好靚嗰個樣，邊啲塗層係甩咗，你都可以好清楚睇得到啦。 我的享樂時代，哇！ 好危险啊！如果真系见到有涂层粒嘅话，麻烦换过个电饭煲， 应该要啦。 同埋唔好再用呢个方法啦。 而家都净系买内胆嘅。 即系嗱，煮嘢食我唔识啦，但系咧啲家电嘅价位咧，我跟得好贴。 系咪啊？ 呢啲咧电饭煲咧，我真系见过人生之中最贵嘅电饭煲成5000多蚊。 系啊，咦？你系咪讲嗰只？ 咩牌子系嘛？我唔想讲牌子， 讲 到好贵咯，讲 到好霹雳啊！又多分上啲米又煮完出嚟特别好食噶嘛？佢话 系啊， 又会少糖啲啦，营养价值又保存得好啲啦。 有冇咁犀利 咧？我就唔知嘅， 我冇试过， 我就唔系好臭米气嘅。 我鼓励你买一个，即刻做个实 验啦。 今日我哋帮你一齐食，好唔好？ 今日个试点啊， 升333， 咁啊可以整翻个咯。 咁又唔系嘅，咁今日唔知听日事嘅，今日升可能听日咩咧？ 但我今日知道后日事， 点解知道后日事啊？喂，我都知道礼拜六发生咩事，礼拜六冇事啊，最好啊， 系啦， 最好就冇事啊。 股票市场香港星期六就冇事啦，但我哋香港电台咧星期六就有一个活动咧，就睇下唔知。我哋嘅听众朋友会唔会有机会参与嘅？我有份主持 嘅。系乜嘢？系咩？讲嚟听啊！ 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嘅 CIBS 香港电台嘅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咧，又会搞一个嚟紧嘅工作坊啦。咁、 哦、啊， 今个星期六咧就系举办嘅日子啦，晏昼嘅时分就喺翻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大厦啦。咁当中咧就会系我同大家咧倾下究竟广播嘅技巧系点样样咧？点样去参与呢一个社区嘅参与广播服务咧？嗯、如果你都有兴趣立志成为电台主持人，又或者系做下监制啊，靠住下自己所属嘅一个电台节目嘅话，都可以透过呢个工作坊了解多啲。 呢个好玩，有阵时我接触 CIBS 嗰啲新嘅叫做主持人咧，其实佢哋真系好有心，而且佢哋嘅谂法咧系相当之新颖嘅。 系噶， 即系佢哋会谂到好多唔同古灵精怪嘢喺度谂。啊，如果我将呢一个题目，例如米咁样啦，啊，原来可以介绍米成为咗一系列嘅节目嘅。所以咧，其实佢哋有呢个 idea， 咁啊，港台都好好啦，咁啊，帮佢哋咧去到实现佢哋自己呢一个叫做广播梦啊。 系啦，最开心系咩咧？除咗话我哋广东话嘅听众朋友，甚至乎系听普通话嘅听众朋友都可以参与自己嘅制作节目之外咧，我哋亦都会系支援其他你任何谂得出嘅语言咧。总之系你有一个好嘅主题，你揾到好嘅嘉宾，你有个整个好嘅团队咧，我哋就支援你噶。 嗰阵时我有朋友仔啦，都有参加呢个 CIBS 嘅计划咧，就专讲本地播嘅。 啊， 系啊，咁我觉得啊，嗰个 program 都几得意，即系聚焦本地嘅篮球啦。咁依家即系本地甲一都好多焦点。 系啊， 讲多两讲，我哋港台电视32都会播埋啦。 系啊， 咁其实真系咁噶，有阵时你透过大电波咧，可以推动到一啲啊叫做正确嘅价值观啦，或者呢啲体育项目咧，你唔讲我点知啫？你讲咗我咪知咯，系咪先？我咪开始中意咯，即系会系咁样咯。 除咗体育之外咧，我哋其实香港当中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社区啦，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团体啦，甚至乎咧透过一啲唔同嘅语言咧，都可以了解更加多究竟住喺香港嘅一啲外籍朋友咧，佢哋本身有啲乜嘢嘢嘅。好玩嘅嘢嘅咧，譬如话咧，我记得上一季咧就有姐姐 Wanna Sing 啊， 系姐姐 Wanna Sing 系咪啊？ 姐姐都系乘风破浪的姐姐， 哇！ 究竟香港咁多嘅外佣姐姐，佢哋本身唱歌有几劲咧？咁都可以透过 CIBS 就知一二噶。 CIBS 人人广播 ，Assalamu alaikum， 我系 BB， 系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巴基斯坦人。 Hello， 我系 J， 我而家喺一间跨文化教育嘅社会企业做导师。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参加过好几个 CIBS 嘅电台节目，去将唔同嘅少数族裔文化故事带到俾听众。 CIBS 系一个可以俾到香港人讲翻佢自己故事嘅一个平台。 多样文化， 社会共融就系 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